员，有四个人已经认罪，其中两人早前已被判囚，另一人暂准保释至下月29号求情。案中其余30名被告分别排期至明年受审，或者等待下月提讯，部分将会转介到区域法院处理。港超球队截至本港时间今日下午4点，将会在日本出战亚冠杯16强，对手是泰超球队巴登联，港台电视32度时将会直播。截至主教练朱志光在赛前记者会说，今次是首次有香港球会晋身亚冠杯淘汰赛，希望球员可以表现得好，又说对手很强，但球会会尽全力，希望可以走得更远。后卫丹尼认为巴登联虽然稍被看好，但截至来到日本的目标就是要胜出，而且球队在南韩的集训成效不错，会尽力争取晋级。至于昨日上演的两场16强赛事，分别上演日韩内讧，韩籍的全北汽车战至加时以2-1淘汰 FC 大邱，日籍的神户胜利船3-2击败横滨水手。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和雷暴，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稍后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冇风，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2600米；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999点，升18点；标普500指数报4,283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45，日元135.89，瑞士法郎0.957，加元1.295，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193，欧元对美元1.009，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58.2美元，卖出1,759.47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咧就已经系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朝头早嘅时候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星期五，咁啊，今日咧就系八月十九号，2022年八月十九号嘅早上嚟嘅，咁啊。今个星期咧，时间都过得相当之快啊！吓咁啊，好多嘅工作，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完成，咁就好啦吓。咁啊，喺今日朝头早2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4%。不过天文台咧都有同我哋讲，哇，嚟紧嘅时候咧，可能又会有啲雨水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咁啊，骤雨咧就逐渐增多，以及有几阵嘅雷暴。咁啊，所以呢一两日咧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五六日咧都落雨嘅，不过见到暂时九天天气预报啦，星期一星期二咧晒啊晒啊好晒啊咁样嘅天气嚟嘅，咁所以系咁噶啦，啊变幻原是永恒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呢啲嘅变化啦吓。好，早上嘅时间咧，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一样嘢，咁啊我哋成日都话喂做人嘅时候啦，我哋都要谂下咧，自己有啲嘅格言嘅，好似晨光金句咁样啦，系咪每日一格？咁我哋经常咧都会揾啊，原来每一个人咧都有佢哋自己嘅一个格言嘅。呢啲格言咧可以咧就系讲到好多唔同心入边嘅说话，或者表示到一个人嘅态度。如果你连自己嘅格言都冇嘅话咧，自己嘅金句都冇一两句旁身嘅话咧，咁啊可能即系你都仲未认清自己，因为好多嘅成功人士咧，其实佢哋总系有佢哋自己嘅生活嘅态度啦。啊，点解佢哋有阵时好似啲人话哇，好似好难相处？是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一个态度，一个自己的感性的一面，有些东西坚持的，才是他们自己生活的模式。那你今天又找不找到属于自己生活的模式，找不找到自己生活上面的态度呢？如果还没找到的话，那可能你人生阅历要再丰富一点，再想多一点，看看自己方向应该是怎样走。 若放开，可拥抱四周，静默放心里，笑容随左右，前途在你手，你找到没有？常言道强闯，少不免逆流。人犹若似水，却可以载舟。命运会刻意锻炼你身手，但勤劳是你的最佳老朋友。得失只一念，风景不转，心境转，烦恼来自偏执，一切也。风吹草动，命途乱了，我不乱，加速了平常心，再脆弱 境存，烦恼来自偏心，一世也意乱。风吹草动，命途乱了我不乱。交出了平常心，再随缘。放心里往事留背后，浮云后曙光，看一看便透。 早上的时候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4%。刘德华的常言道，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世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不少人呢刷牙的时候都喜欢用漱口水的，不过有很多人以为就这样用漱口水就可以代替刷牙，足以令到牙齿清洁。有牙科医生就说了，漱口水其实只是可以用来辅助清洁口腔，还需要在刷牙之后使用才可以发挥到它的作用的。今早不如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使用漱口水的四大要点了。首先第一，牙医就说牙齿的表面带有牙菌斑和食物的残渣，需要透过牙刷、牙缝线、牙线等等的工具，利用物理机械的方式才可以移除。而漱口水只是可以用作加强清洁口腔，即是一个辅助的性质，所以并不可以代替刷牙的。第二样嘢，大家要留意的就是漱口水到底可不可以每日都使用呢？其实都需要视乎它的成分而定的。牙医就说了，以植物精油成分为主的漱口水基本上是可以每日都使用的，不过有些漱口水含有 CHX 的成分，这样就不适合每日使用了。甚至如果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话，可能会造成牙齿染色。第三个要点，牙医就提大家漱口水必须在牙齿已经清洁，即是说刷完牙之后才可以使用的，因为这样才可以达到正确的加强清洁效果。而如果主要是由植物精油构成的漱口水，通常成分都是比较温和的。有临床实验就证明可以达到杀菌 99% 的，所以对于口腔里面大多数细菌虫都是有效果的。而最后一点，就是要记住漱口水的主要功用是它可以深入到口腔里面一些微小的缝隙，例如是刷牙或者用牙线、牙缝线都达不到的地方，好像是牙龈沟等等，这样用漱口水就可以达到除菌的效果了。不过要注意，如果口腔里面有伤口的话， 一般就不建议大家用一些含有酒精的漱口水了。最后牙医亦都提醒大家，记得要将牙齿彻底刷干净，漱口水才会发挥到作用的。打个譬如啊，就好像你抹玻璃一样，都需要用水去冲一冲，而不是就咁用块布抹走啲污垢就得啦。所以记住啦，如果想令到自己嘅牙齿健康，就要双管齐下。刷完牙之后，可以试下用埋漱口水，确保口腔百分百清洁。咁你棚牙又白净又靓嘅时候，笑起上嚟个笑容都灿烂啲噶。 混和着期待来躲进去，毕竟你在场就无用心去。在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吹。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手骗。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黑污水快浸掉半边。就当我在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在水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知。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逐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没坏事滋生。混熟后也企稳，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黑苦水里生活每天。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专注工作把你分立马，世俗渗入血液怎除吧，水泼一泼可以清重吗，现全部是废话。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 光大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星期五早上嘅六点二十四分啦，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咁啊骤雨逐渐增多，以及咧就有几阵嘅雷暴噶。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稍后 星期日稍后啊，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噶。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如果你话星期五六日有啲咩地方去咧，咁啊，其实即系宿营都一个好去处啊。不过都要望一望呢个天气先。咁啊，原来咧就康文署陆续咧就重新开放咧就五个嘅营地，包括咧就西贡户外康乐中心啦、鲤鱼门公园度假营、麦理浩夫人度假村等等。咁啊，佢哋咧就都欢迎大家网上报名预订呢个营位。咁一家大细咧就去嗰度玩咧，其实都几开心啊吓！咁啊，唔同嘅营地咧，亦都有唔同嘅康体设施嘅。咁啊，可以譬如西贡户外康乐中心，咁啊，佢咧就将会喺8月25号啊，点解早啲同你讲咧？因为要预订噶嘛，系咪？将喺8月25号咧就重开。咁啊，见到佢嗰个营舍咧就楼高三层，嘅设备咧都相当之齐全嘅吓。啊，最多咧可以俾248位嘅朋友咧就入住噶，每名申请人可以预订咧就8个人或者咧。就是佢倍数嘅营位咁样，咁啊入边咧即系其实都系有好多呢一类嘅设施，包括羽毛球场啊、乒乓球台啊、壁球场啊、桌球啊，仲有啲运动攀登设施。小朋友最中意嘅咧就系譬如有儿童游乐场啦、儿童单车场啊、绳网阵啊、射箭咧，其实都系我自己都非常之中意玩啊吓。咁你话篮球场、滚轴溜冰场，仲有一啲系长者健身设施嘅咁都有。咁但系见到一啲譬如烧烤区啊、小型足球场同埋网球场咧，部分嘅设施咧有机会咧仍然系停用嘅。咁如果你系谂住预订嘅时候啦，咁亦都要自己咧就去望一望。咁康文署咧虽然都接受大家咧，就系上网去到登记呢一类型嘅康体设施。不过咧，咁大家亦都系需要付费噶。虽然话就话几十蚊啫，几十蚊一位，但系都要付费嘅。咁除咗西贡呢啲之外啦，咁譬如鲤鱼门啊，甚至乎咧头先提过嘅麦理浩夫人度假村啊等等咧，咁大家就可以上翻康文署个网站，咁亦都可以揾得到相关嘅一啲，譬如系佢哋设施部分咧设施亦都有泳池嘅。咁如果你话小朋友最中意，譬如荃湾。都有曹公潭户外康乐中心啊，咁其实都 OK 嘅，即系系开心嘅。一家人去嗰度玩嘅时候咧，有好多新嘅体验喺入边。咁我觉得如果星期六日或者有时间嘅时候咧，都可以同啲家人去嗰度玩下，咁未尝系一件唔错嘅事啊，大家留意一下啦。 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6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狂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宝舍，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人感觉越野，我带你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好嘢。 早上六点二十九分的时间，六点半钟之前找你这首歌，报之论的《爸爸好嘢》Little Boy， 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位于地中海的法国科西嘉岛遭遇突如其来的猛烈风暴吹袭，至少六人死亡，超过十人受伤。报道说，当地星期四早上遇到时速高达224公里的阵风，亦都有大雨和冰雹造成严重破坏，不少树木折断，很多房屋受损，几百人被派到当地救援。总统马克龙召开政府紧急会议以商讨危机，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前往科西嘉岛视察灾情。法国气象局被质疑未有提前发布警告，气象局解释是因为难以预测风暴的确切位置，当风强风开始吹袭，已经即时发出警告。意大利中部和奥地利亦都分别遭到风暴吹袭，合共至少七人丧生。撒旦诗篇作者拉什迪在美国纽约州遇袭受伤事件，24岁疑犯马塔尔在纽约州短暂出庭应讯，他否认企图谋杀和袭击罪，法官下令继续拘押马塔尔不得保释。有传媒刊登马塔尔在监狱接受访问的内容，马塔尔说当他听到拉什迪幸存的时候觉得很惊讶，又说对方不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攻击伊斯兰教的人，他不喜欢对方，但他并没有由头到尾看完撒旦诗篇，只是看了两页。拉什迪上星期出席讲座的时候遇袭，颈和腹部被刺伤，马塔尔当场被捕。报道说拉什迪的情况虽然很严重，但已经有改善迹象，不用再用呼吸机。美国的猴痘确诊个案继续上升，疾控中心表示，截至星期三，全国累计报告超过13500宗个案，占全球病例三分一以上。白宫宣布将会额外订购180万剂猴痘疫苗。白宫猴痘应对协调员芬顿又表示，联邦政府将会启动一项试点计划，卫生部门将会从国家战略储备中预留50000剂疫苗，在吸引感染猴痘高风险人士参与的大型活动中加强宣传接种力度，并可以提供即场接种。俄乌战事持续，外电引述消息人士表示，被俄罗斯兼并的克里米亚一个俄军军用机场附近发生至少四次爆炸。消息人士说，爆炸发生在塞瓦斯托波尔以北的贝尔贝克基地附近。当地亲俄官员说，俄罗斯防空部队击落一架乌克兰无人机，没有人员受伤。在乌克兰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官员说俄军向当地发动两次袭击，造成1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形容是恐怖主义行为。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宣称，在波罗的海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地区部署三架携带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战机，并会处于全天候战斗直勤状态。 天气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步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会有骤雨同雷暴，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6:36嘅时间啦，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朝头早咧，虽然咧就冇咗嗰个铃铃声嘅电话声，但系我都会继续打电话俾阿钟哥噶。早晨啊，钟哥。 系，点解会冇咗嘅小白？ 因为咧电话咧都需要休息嘅。 系、 啊。系、哦、啊，人都会瞓觉啦，何况机器系咪先？ 系、哦。咁我系咪应该收线先啊？因为都要休息啊， 交换啦、啊，不如 今日唔好引我笑啊！ 唉，点解啊？ 唔知啊， 吓朝头早吓， 有啲攰啊！ 哎呀，你寻日夜晚瞓得唔好咩？ 你 check 唔 check 得翻我几点钟 send 嘢俾你啊？三点几啊？ 三咦系、啊， 三点几咯？ 三点31分系、啊，3小时之前你都未瞓着、 啊。系啊， 嗯， 系啊。 辛苦啊，辛苦啊，辛苦、啊！ 有時我想咧，即係同你試一樣嘢， 嚇， 即係嗰啲咧情侶咧， 嗯， 好多時候你都拍過拖，你知啦， 係啊， 即係冷戰咧、啊，最中意做啲咩啊？ 唔出聲， 唔出聲啊嘛，即係冷戰嘅極致咧，就係大家攞住個電話，但係唔收線，嚇、 啊， 即係大家唔出聲，嚇、 啊， 即係你驚啲定我驚啲咁啊？即係呢個咧。就是一種靜默的一種態度嚟噶嘛， 譬、哦、 如話、 啊， 你細個嘅時候激嬲阿媽，阿媽又係唔睬你噶嘛，又係唔出聲。 嚇、 啊，跟住咧，同女朋友鬧交，又係唔出聲。 嗯， 咁咧就覺得你居喺自己嗰度，冇、嗯、理由我出聲先嘅，咁我梗係要靜啲啦。咁、嗯、你錯啊嘛，梗係要你講啊。咁但係如果同一時間兩個都係咁諗， 嗯， 點算咧？即係我又覺得我啱、啊，你又覺得你啱， 所以咪冷戰，大家都唔出聲咯。 系啦，咁你觉得最后应该，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没完没了啊！ 啊， 咁应该边个去化解呢一场危机？ 呢啲咧，你真问啱人啊！真系问啱人，因为咧冷战呢家嘢咧，其实就好尴尬，两个坐咗喺度好 odd 噶嘛，系咪先？我又唔讲，你又唔讲，喺呢个时候咧，最好就揾第三方。 系，但系第三方咧。又唔一定知道成件事嘅来龙去脉。 系啊，嗱，佢唔使知噶，佢完全唔需要知道咩事。总之就约咗佢出嚟先。然后第三方咧，最好咧就系嗰啲多嘢讲啊， 即係做氣氛啊。然後咧，佢直頭咧，千祈唔好講翻頭先話題，最好咧就衍生一個新嘅話題出嚟。 嗯， 係啦，咁然後咧，冷戰嗰兩位朋友咧就會重新投入一個新嘅話題。而忘記咗之前嗰、那個， 佢帶出嘅新話題咧就係話啊，我最近拍拖好開心啊咁樣。 誒、哎，講飲講食嗰啲啦，梗係。喂，邊度食嘢抵啊？喂，嗰度 shopping 好正啊！講下講下嘅時候咧，大家就開始投入翻呢啲新嘅題目入邊噶啦，咁就 OK 噶啦。 係啊，係啊。不過冷戰最後嘅結果咧，當然就係即係互不相讓，最後就拉到收場啦。係 啦、 啊。咁所以咧，你睇好多任何嘅書籍又好，咩都好啊。大部分大部分啫，都系话男士应该有风度。 哦，系啊系啊， 先要做出讲即系对唔住，或者总之打破呢个局面嗰一方先嘅，即系通常都系咁样写嘅。 吓， 咁我有时又觉得喂又唔一定嘅。 嗯， 如果个女士都咁做咧， 嗯， 咁亦都可能会好嘅。不过即系女士同男士大家都会讲求嘅一种系尊严噶嘛。 嗯， 咁所以去到最后究竟系边一个讲先咧？就睇下你哋两个平时嘅相处系点样咯。 哦，系、哦， 系啊， 或者睇下嗰件事到底系边个理亏先嘅、 啊。但系而家通常咧，所谓嘅第三方，知唔知系边个啊？第三方就系网民啦。你有啲乜嘢就系摆上网。 嗱，呢个真系唔得。呢、這個真係唔得，我哋成日上網咧都會見好多啲人喺度話，網上有一名男子做過啲咩咁樣，嗰啲咧純粹只不過係引起個熱話，反而可能咧，其實即係我假如係個大家冷戰嘅時候啦，我假如係個男仔擺上網嘅，或者有人將呢件事擺上網話個男仔點點點嘅，其實個女仔睇到咧一定會唔開心噶，係咪先？ 嗯， 咁點翻 轉頭，如果個女仔擺上網咧， 如果個女仔擺上網咧，個男仔就唔準唔開心咯。 男咪遮样咯， 人生系咁噶啦。 好啦，翻嚟再讲。 好啦，翻嚟再讲，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上嘅6:41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想同大家讲下长颈鹿喎。长颈鹿条颈啊，好长嘅。咁当然啦，个物种咧就系咁嘅。咁啊，但系长颈鹿其实条颈咁长，有阵时都影响咗佢嗰个叫做生活啊，甚至乎咧保命嘅。啊，点解都仲会发展到咁长嘅咧？啊，原来长颈鹿嘅祖先条颈咧，啊，传说话唔系好长嘅啫。嗱，身高大概4至6米嘅长颈鹿系地球上最高嘅动物，净系条颈嘅长度其实都已经有成2米咁长噶啦，咁但系据讲啊，长颈鹿嘅祖先条颈咧，并冇好似而家长颈鹿咁长嘅。咁啊，长颈鹿嘅祖先啦，喺好耐好耐之前咧，咁由呢个森林移居到去到呢个草原，咁啊，所以咧条颈咧就能够发现啊远处嘅外边嘅敌人，咁啊条颈生得越长。睇嘅嘢梗系即系高啲嘅，睇得远啲啦。咁另外，亦都话到条颈长，能够咧就食到其他动物食唔到好高嘅树叶。咁呢个咧都系长颈鹿条颈啊，能够发展到咁长嘅其中一个优势嚟嘅。啊，都几叻啊吓！仲有咧就系长颈鹿条颈咁长啊，比较咧冇咁容易因为食物不足咁啊同外即系其他嘅猛兽攻击咧而死亡嘅。于是乎咧，佢哋留低嘅好多嘅叫做子子孙孙，就不断反复又。重复将呢一种嘅叫做生活嘅模式同埋习惯咧，世代相传落去，咁啊变咗呢种基因咧，就会认为啦，啊系呢种嘅生活模式咧系啱佢哋呢一个物种，离远亦都见到嗰啲譬如狮子啊、老虎啊咁样，嗱，嘿，好远已经见到咯，咁就可以先避开佢，咁啊令到佢哋就得以生存落去，咁啊每一个人或者每一种嘅物种都有佢哋自己嘅生存之道嘅，最紧要咧。认清自己嗰个方向，咁样就可以喺呢个世界上面无往而不利，好好生活啦。 日变长，但未停在偷望，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 经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旁，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无望寻回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在星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吸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我。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床来改建，儿童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抹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有些观众仍在盼望，不管歌单怎么改变，仍为你留了这首歌，来年若不忘，愿再歌谣回家找我，明明未再做到给缺席的这个你，遥远地歌，想知你在，不知哪里愉快。 这首歌来自追风冯允谦，给缺席的人唱首歌。出面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3%。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几阵嘅雷暴，大家留意住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咧，电话旁边啊，亦都打咗俾阿 Sunny Sir 啦。咁啊 ，Sunny Sir 咧，亦都系。山藝總教練，香港山藝協會總教練梁子浩 Sunny Sir， 咁啊，除咗係行山之外啦，亦都有陣時介紹一啲路線啦。上個禮拜講過一啲，譬如遇到大風嘅時候嗰啲行山嘅技巧、技術啊點樣。 嗯， 好啦，咁啊，行山咧，山啊，淨係除咗有山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嘅地貌嘅。有啲地貌咧，就好似有啲溪間啊、石間啊、瀑布啊，呢啲都有好多。咁啊，亦都有水塘啦。嗯、水塘就可能簡單啲嘅。咁啊，譬如城門水塘、啊、都啱一家大細行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個難度又唔係話好高嘅，咁啊係可能有啲人就會覺得長咗少少啫。咁但係如果你話喂石間咧，就成日聽人哋講喂行間行間啊，好危險喎、啊。咁有冇話即係山藝算唔算係即係石間算唔算都係山藝其中一種嚟嘅咧？新理上 哦，算啦，因為山藝就基本上喺山度行嘅地方都係會屬於山藝嘅範圍。 喺山做任何嘢都算係山藝噶啦。 都你又嚴格咁講，又好似唔係好似 哦，係咩？嗱，咁我又好嗱，純粹我好奇啫。例如我問喺山上邊，如果喺郊野公園範圍之內 BBQ 咁又算唔算係山藝嘅嘢嚟嘅咧？ 哦，我係屬於知識 啊，屬於知識。 OK， 系啦，技术层面其实佢又分得好细致嘅， 系。 但我啲即系道德啊、知识啊嗰啲都会有嘅， 系。 咁但我哋会叫野厨啦，即系将佢就归纳去你哦，喺户外里面点样煮嘢食啊，点样由低冲击啲，唔好。譬如你唔会喺地下度摆啲石头喺度围住个地去烧烧地咧，咁佢为咗你一时之乐，咁个 barbecue 就多欢迎嘅， 系啊， 就唔系几好嘅。 哦， 基本上你喺个山里边噏得出嘅嘢咧，都接近嘅。 哦，都系 人生会好似嘅。 系，咁譬如瀑布咁咧，瀑布有冇得玩嘅咧？纯粹咁问啊，因为瀑布好多人 有嘅， 吓都有噶。 有嘅，我哋叫瀑降啦，或者叫溪降啦。 吓。 是有的，甚至乎在美国有些学会呢是专是教溪降和瀑降的技巧的。 是。专业的。 下降的。 再讲多次，这是专业的。 是专业的。咁这个活动是高风险的。 是。 买不到保险的。 哦，哇，咁真是要自己负责啊，这个咁危险。香港有没有这一类型的专业活动玩的呢？ 香港有，咁有些会有些公司，咁你可以直接去联络他啦，咁样。咁、 哦、 反而讲翻啊，先你话讲开赚咧，而家就夏天咧，好多人中意去爬赚嘅。 系啊，即系有阵时觉得凉快啲啊，唔使咁热啊，沿住个水道去到咧就不断前进咁样。嗯， 冇错。咁你应该会问，咁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地方要留意注意到啊？咁、嗯、有几样嘢要注意嘅。 系 第一样咧，就系嗰个即系你唔可以落水浸水。 哦， 啱、啊、冇搞错啊！我行街唔浸水，咪即系佢嚟做乜嘢啊？咁 嗯。 因为咧就所有间咧都系属于水务署嘅集水区， 系 如果你落水嘅话咧，其实就有机会会被票控嘅。 哦，咁 污染水源咁样， 系啊，即系为己为人啦，为己为人之余，亦都即系你当系为荷包咩都好啦，系咪先？ 啊，咁啊，因为我哋亦都即系同相关部门又查询过啦，喂，唔系，你条河流落到去系海嚟嘅，都唔系落水塘。 嗯， 即系我以为集水区紧系啲河流落水塘嘅叫集水区啦，咁我觉得 O K 啊，咁但系落到海嗰啲又唔关事啦，哇，咁样好似双六石碱呢个好出名嘅，啲早出名嘅石碱啦，叫四条潭咁样左右嘅，咁佢哋幅都系哦冇啊，佢俾张图我哋睇系，基本上香港有八九成嘅地方有间有水源嘅地方都系属于佢哋管辖范围。 哦， 咁我都明嘅，即系佢系要为即系保障市民啦，你要真系。有水源啊嘛，所有天然嘅水間啊，都要即係爭取攞曬嚟到做呢個集水區。 係， 咁我覺得好合理嘅。咁但係作為市民，我哋咪盡量去即係嚇唔好落水咯。咁 係啦。 咁當然，因為喂跣腳唔覺意跌落去，咁我都唔想噶。咁啊，未必會咁樣，因為咁而掉控嘅。 係，咁嗰啲意外就當然。大家都明白啦。咁但如果你话香港有好多人都鍾意，譬如喺瀑布附近有个潭咁，嘩好熱啊，咁成班跳落去，咁嗰啲就唔得喇喎，係咪呀？ 知过係咪喺大屿山嗰个叫做啊，唔係大屿山万丈瀑 啊， 万丈瀑就下面有个水潭， 係 其实集水区嚟嘅，就真係有人会用啲水㗎嘛。 嗯， 咁我啲村民投诉啦，咁就真系就政府就系执法啦，咁真系啲人有啲过分嘅， 系 啊喺度食嘢啊，食完嘢啲污糟邋遢啲水啊，即系咁样洗煲啊，油淋淋啊，咁、污染个水源其实就同行间就两样嘢嚟嘅，都即系你唔应该整污糟嘅地方系咁噶啦。 系啊，啱啊，呢个真系系啦。咁啊，行山唔系行间啊。行間嘅第一個遵守咧，就留意住嗰個水源啦嚇，咁啊唔好諗住， 唔好整污糟佢啦， 唔好整污糟佢啦， 係啦，就係嗰啲啦。第二樣嘢就好，我繼續生啲咯，講下裝備咯咁、哦。 好啊， 係唔係一定要著對所謂咩行間王啊先至搞得掂咧？咁、你只要對鞋唔濕咧，其實大部分嘅行山鞋都好似行山路咁啫嘛。 哦，係嘅咩？即係我、行山鞋可以去行間嘅， 你唔好落水啊嘛，落水咁我對鞋濕咗咁個鞋，就算乎係。地下有水浸有水潭，你踩完之后咧，对鞋咪跣啲嘅。 啊， 因为个摩擦力少咗嘛。咁、同一道理，咁你摆翻落去对行山鞋行间咪一样道理咯。 哦， 咁我就唔系好鼓吹话，喂，要跟行间咧，就要买对咩间王啊，一定要系咁啊。如果唔系咧，就唔得噶啦咁样。 啊， 咁我觉得又冇话黄唔黄嘅，即系唔好俾一个即系商业主导咗我哋嗰个即系选择。 系咁嗱，嗰啲高啊咩黄唔黄嗰啲嘅鞋咧，其实佢湿咗水系咪都真系完全唔跣先？我就好奇问啦。 啊，呢个物理原因咁啊，真系唔会啦， 系啦， 多少都会有嘅。 我就系等你讲呢句咯， 因为我以前做铺头嘅时候，咁有对鞋声称。红计仔出嘅，佢话声称咧喺冰面上面都唔跣嘅， 咁犀利！冰面上面 要用爪噶啦、 啊， 如果唔先 出嘅系啊，佢当时个 wow show 咧，即系嗰啲产品展览咧，佢、真系摆咗个对鞋喺度，你可以企上去试噶，咁样真系唔先嘅，咁我怀疑个冰面系做嗰啲手脚嘅， 系 真系绝啲嘅，咁我真系咁我梗系好开心啊，入咗货啦，入完货自己走去试啦，咁样。唉，好不幸咧，喺我啲跑道咧已经有少少线嘅感觉啦。 唔系啊嘛，我咧就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吸收过经验，就是、前几年啊，都真系几年前咧嘅时候，但咪话大帽山咪结冰嘅。 哦，2016年咧。 系啦系啦，咁嗰阵时咧、其实都已经话，其实大部分嘅鞋咧系支援唔到嗰啲嘅冰面嘅。咁亦都即係係啊，都你諗下，消防處都特登入貨嗰陣時話入翻啲爪鞋啊、 冰爪咯，係 啊，冰爪啊嗰啲， 冰爪 冇錯啦。咁你就知道其實嗰啲咁嘅鞋嘅龍與鳳係點樣啦，係咪先？呢啲我唔評論啦，聽眾睿智嘅自己諗啊呢啲。 因為其實都係個物理原則好簡單啫、啊。如果你對鞋個鞋底個膠啊，好輕輕用手指推落去，好似擦紙膠咁柔軟嘅話咧，咁佢梗係絕地啦。咁、但係擦紙膠咁柔軟嘅，咁咪即係好容易會折咯。 嗯，啱啊，係啊， 即係物理就冇得轉嘅，所以千祈唔好就話篤，即係迷信咗話，喂，一定係好勁啊！咁自己試過先， 係 可能你個技巧都有關係嘅、哦。 嗯， 好多人行路係拖腳嘅， 係 即係搭喺個地面上面，只腳拖過去。 係啊係啊，唔係即刻拎起嘅，係 搭落去。 係啊，踩 roller 咁嗰啲，即係好似係啦。咁你對鞋唔跣唔蝕就有鬼啦。 你行山唔蝕就有鬼，好驚我！你講埋呢個字。 哇！你咁哇，真係唔係諗過啲嘢喎。 係啊， 啲廣東話唔係咁樣用嘅喎。 不話講少啊，講完啦。但係都想問翻，咁如果你話我選擇鞋方面咧，行山有行山嘅鞋啦。如果你話行間嘅時候。一般嘅行山鞋都應付得到，但我需唔需要揾一啲、譬如我可能唔覺意嘅行過條溪間，佢濕咗，會唔會揾翻啲速乾嘅鞋又會理想啲咧？ 其實就當然會好啲啦，即係排水到啲啦。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留意翻，因為濕咗對鞋咧，無論快乾唔快乾都好啦。咁你個鞋底都係濕噶嘛。 係啊。 所以我哋行間嘅時候技巧要望啊，要多注意啊，望下地下上面究竟啲石係唔黑色嘅。 哦，係、啊，黑色。 即系深色就即系线啦，因为长年累月积咗啲青苔有水啊嘛。 系啊，青苔好线啊，青苔。 哇，嗰啲其实我就试过乜嘢鞋都线。吓、啊，相反咧，喂，系咪装住冰爪就冇得输咧？ 都线。 冰爪，其实咧就真系仲衰，因为咧、你喺个石面上面装冰爪就真系，你成对鞋嘅摩擦力变咗得个几个尖端位。 系啊，系啊，系啊。是啊，我都想到啊，这个想象得到。 你好犀利啊！我要攞几年时间去冰地冰条线，你一想就想到啦，我唔使捞啦，我冇得捞啦。 讲笑啫，唉、你真系太 谦虚。另外，除了对鞋之外咧，观察完黑色的地方，石同石之间，如果譬如都唔系呢个技巧，都唔一定系即系行间用嘅。有时突然一失文语，我行紧条路好线。譬如你行緊呢個茅坪嘅古道啦，咁嗰啲即係地方以前啲石咧係以前擺落嚟嘅，個面好滑嘅，咁啊點樣避免線咧？就喺啲石罅中間，只腳輕輕攝一攝落去，咁起碼有嘢扶住， 會唔會撲親㗎？咁樣， 所以要你要逐步逐步嚟啦，不能夠跑啦。 哇！呢、這個特別嘅技巧嚟㗎，大家要多練習啊。 要攝一攝啦，咁又或者可能喺啲細嘅平位中間啲罅咧，就輕輕只腳就好啲嘅。 嗯。 再唔係咧，就喺左右兩邊，當然係挨挨近山端嗰邊啦。咁嗰啲草頭啦、個泥啦、石頭仔啦、軟嘅 soil 都得嘅。即係泥土啊。咁我哋會用邊嗰個鞋邊就踢一踢入去，咁啊踩踩踏實啦，先至下一步。咁呢個叫 side step 啊。真係有名有姓，唔係亂咁作。 好嘢啊！好喂，咁行山足係咪都唔建議用咧？如果行間嘅話， 如果呢樣啲咧，係冇錯。因為咧。好多時候大家就拆嗰隻雪碟啊，佢本身前面有個好大好似降落傘嘅雪碟咧，裝喺前面嘅。喺雪地度咧，佢防止啲登山杖一嘢就插落雪地插曬落去嘛。咁同樣道理，你行間嘅時候，你真係要用佢啦。有隻雪碟咧頂住咗，佢就唔會直插喺石罅裏面推亂住登山杖。 係啊，係啊，明白明白。 咁就正如我哋上次講過啦，你即係有就梗係啊扶手棍啦，唔識用就攞命騰啊嘛。 系啊， 所以我哋有时候就宁愿空出双手，慢慢行。如果你真系顶唔住唔得嘅话咧，咁你倒不如即系撤退啦。 系啊，啱啊， 即係如果唔係你拎住兩支棍咧，你又唔識用，行到自己好似蜘蛛俠咁樣，又叻就話啫，唔叻嘅即係搞到自己一撲一碌啊，啲棍都即刻攣埋添啊！咁到時真 係即係其實你係啊，好難搞。你要諗，我要顧住兩隻腳嘅擺位，係 啊， 仲要顧多嗰兩支假腳嘅擺位，即係你好犀利，好辛苦。 平時又冇用慣嗰兩支棍，係咪一行行啲咁難嘅咁樣？喂，嗱，新年 Sir， 今日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係啊。我哋倾咗十二分钟，咁下次我哋再倾下行间有啲咩特别嘅技巧咯。 喂，好啊，好啊，好啊 ，OK， 唔该晒你，拜拜。 OK， 欢迎，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而当晏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三方会谈，古特雷斯在会后表示严重关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情况，形容对核电站的任何潜在损害都是自杀，必须将核电站去军事化。埃尔多安警告，如果围绕核电站的冲突持续，可能出现核事故，世界不想要另一个切尔诺贝尔。他又说三人亦都讨论到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法和两国交换战俘的问题，他稍后会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相关问题，又向泽连斯基保证安卡拉是乌克兰的坚定盟友。另外，古特雷斯呼吁基辅和莫斯科表现出妥协精神，确保恢复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协议继续取得成功。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同雷暴，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施主去咗边度修炼，令你突然间功力大增呢？ 难过的说一句可以吗？矛盾得似一只幽人乱爬，能陪着我完成。 这首歌录了很久的原因之一是录音途中他去了拍 MV， 突然就好像对整首歌有更加多的感受和理解，结果再入录音室的时候和监制决定推倒重来，重新再录过。 大喊也好，大叫也好，哭泣不必怕我听到。 作曲王嘉怡，填词林若宁，编曲柱振东，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伟璇，一个傻瓜一个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朝早嘅时间咧继续陪住你。咁啊，今日咧就系8月19日星期五嚟嘅，都已经嚟到7:08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啦，咁我哋交通组嘅同事阿 Toby 都喺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咁啊，有啲乜嘢交通嘅消息咧，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先睇睇咧，星期五系咪交通方面都畅顺咧？ 系啦，嗱，既然今日咧冇咗头先我哋嗰个今日塞唔塞车噶咁样咧，咁我而家就同你讲塞唔塞车啦。今日系唔塞车嘅， 塞车 嘅， 一日好喎。 系啊，隧道路面咧都一切正常噶。咁啊，不过有啲封路嘅位置咧，都继续同大家讲下啦。喺石荫嘅童子街啊，都做咗几日噶啦，就有水管急收。童子街介乎礼石楼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咧，仍然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嘅。咁至于较早前鸭脷洲桥道嘅水管急收就已经完成咗，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利枝道嘅快线咧就已经解封噶啦。咁今朝交通咧就系咁啦。 哦，咁啊，交通都非常畅顺、哦。 系啊，好好啊， 几好啊吓。 系啊，净系得啲封路嘅位置啦，咁样咁啊，留意翻啦。咁啊，另外小白，我今日咧都有啲嘢想同你讲嘅。 好啊， 就系咧，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啦？因为咧，专系喺呢个东铁线上面先会出现嘅。 系 系啊，就系咩咧？就系、是、港铁啊，同咗一个青年艺术协会就合作。咁、哦、咦，你好似知道、 啊？我好似有。見過相關的報導， 你見過係啦， 但我冇詳細睇，靠你而家話翻俾我聽。 係啦，我而家同你講啦，呢、這個同呢個協會合作有啲咩咧？咁其實呢個藝術協會就係、是。合作咗就係喺啲東鐵線嘅列車其中一架啫、 嗯， 就會咧將佢打造成另外一架叫做東鐵線繽紛藝術列車。咁、呢個名字都好得意啦。 繽紛嘅紛啦，應該 係啦。嗱，個紛咧，首先紛係 FUN 啦，英文嘅 紛啦。哦，一個紛，另外一個紛又中文字。 另外就繽紛嘅紛啦，係啦，咁樣繽紛藝術。咁咧就呢個列車咧就係得一架啦。咁佢會點樣呢？就係、是、裡面有好多插畫喺度嘅，即係無論係啲凳啦，無論係嗰啲車廂裡面嘅牆壁啊、或者車廂外面咧，其實都揾咗啲藝術家設計。咁、就係擺咗一啲嗰啲東鐵線沿線嘅嘢咧嘅元素，就擺咗落去啲畫度，咁啊貼咗喺啲車廂唔同嘅位置啦，咁樣咁，譬如列車嘅車身咧，你喺其實佢好靚嘅，呢架車就係同一般嘅東鐵線完全唔同啦，佢係貼滿曬啲貼紙，咁啊車身咧 即係外觀都已經係啦， 係啦， 未講車廂啊， 未 外觀係啦， 外面啫，佢因為咧外面就有一位藝術家設計嘅，裡面車廂咧又有另一位藝術家咁樣設計，總之有兩個藝術家合作嘅，咁、咧出。面嗰個設計就係會點樣咧？就係將東鐵線每一個車站嗰啲嘅顏色啦，同埋車站嗰啲中文名嘅筆畫啊，就會融入咗落去佢嘅設計嗰度。 誒， 係啦，即係你見到佢車身咧，可能有啲唔同嘅藍色啦、綠色啦，然後可能有黃色啊咁樣。咁總之就係東鐵線嘅車站顏色咁就擺喺度啦，再加埋啲筆畫，所以你見到嗰架車嘅外形咧係有啲一畫畫喺度嘅，大家未必知咩嚟。 嗰啲就係筆畫嚟嘅。 係啦，就係、譬如可能係大埔墟嘅其中一個大字一畫咁樣，咁樣擺咗落去嘅。 咁我都好難估佢嘅大埔墟個大字嘅一畫喎、 哦。係噶，或者可能係太和嗰一畫都唔出奇㗎。係 啦， 係啊，咁所以就大家自己想像啦嚇、藝術嘅嘢。係。咁咧嗱，淺藍色就為主嘅，咁、可能佢係參考咗九龍塘啦咁樣。咁另外咧，第一卡同埋第九卡咧，呢架車就會印咗一個字，就係、是、Israel Line 啦，東鐵線喺度啦。係。咁亦都會貼 英文啊。 英文 哦，英文 唔係佢有 East Rail Line 東鐵線加埋中文喺度， 加埋即係係啦，中英對照 係啦，再加埋頭先我講嗰句咧，就係紛紛藝術咁樣，咁所以架車嚟到你已經知道呢架就係嗰架藝術車啦。好啦，咁啊講完外表啦，講下裡面有啲乜嘢啦。咁裡面咧就另一位藝術家設計啊嘛，咁咧佢就會將一啲嘅建築物嘅樣咧，就會擺喺啲插畫裡面嘅。 嗱，都係沿東鐵線所見到嘅建築物， 係 例如萬佛寺 啊，你咁醒啊，小白。 跟住大埔嗰個鐵路博物館有冇 啊？嗰、那個嗱有鐵路博物館有啦，大埔墟咧都仲有嗰、那個即係嗰個大埔海濱公園嗰個塔咧，係有嘅喺大埔、那個。 回歸塔 啊，回歸塔我都一時噏唔到個名。係咁啊，太和站會有咩咧？就有林村嘅許願樹啦。 哦、許願樹係 係啦，咁樣咁啊，仲有一個嘅，仲有嘅，譬如旺角東咧有金魚街喎。 咁啊點解畫條金魚喺度啊？ 佢真係畫咗一條金魚喺度，佢有個圖喺度噶。 哇 ，so funny 喎 ！so funny 㗎，仲有 喺個車廂入邊見得到， 喺度門嗰度啦。係 啦，喺度門嗰度。 係啦，咁有金魚街。 唔會遮住個窗嘅嚇，大家放心。 係啦，唔會嘅。咁另外一啲大型嘅商場啦，旺角東嗰度啦。係。嗱，咁沙田就頭先你講啦，萬佛寺啦，車公廟都有嘅。 喂，車公廟係咩嚟嘅？馬鐵嚟嘅喎，嗰個位。係 啊，但係佢都畫埋落嚟，可能算係沙田區啦，始終。 咁所以我頭先都想估車公廟㗎啦，不過諗下啦，唔係喎。 嗰個係馬鐵嚟嘅，嗰條車公廟站喎。如果我講咗，咪俾 Toby 笑我？ 冇喎、啊，咁又唔係你唔好咁衰，我未必笑你嘅。我欣賞你嘅創意啊嘛，你都好紛紛嘅，喂， 我都紛紛㗎，係啊， 所以都 叫我紛紛白啊， 紛紛白係啊，所以就會有咁樣嗱。同埋我想講九龍塘啊，特別啲喎， 係 除咗有浸會大學啦，原來有香港電台㗎， 係咩？ 係啊， 有冇相啊？ 啊！我 香港电台 有嘅有嘅，我 系啊！哎呀，我要揾翻嗰架车去嗰度影翻张相先得。 系咩？哎，我 send 俾你啦。 喺嗰度 selfie。 OK， 我喺度冇 cap 到落嚟啊！我一阵 send 俾你睇啊。 好啊好啊。 系啊，系有港台嗰个样喺度，系其实系电视大楼嗰 电视 嗰座嘢嚟嘅。 系系明白。 咁样咁啊，嗰个样啦。 系 好啦。咁另外除咗头先讲有呢啲唔同嘅元素之外咧，其实都仲会有啲热气球喺度嘅。 嗯。 呢啲热气球咧，其中系有啲好特别嘅。佢请咗譬如一个我哋牛下女车神啦， 李 慧 诗。 佢畫嘅，有啲嘅 係咩？ 係啊，個熱氣球又佢有份參與個創作嘅，咁咧，所以其實大家搭 有冇單車咁樣？ 佢攞金牌嘅，佢畫出嚟嗰個 係攞、哦、金牌 係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係佢畫嘅，咁咧就係啦，即係 而家可以畫張家朗㗎， 係你可以畫嗰個劍擊都得啦， 係咯。 所以其實都其實歡迎大家即係參與呢啲藝術創作嘅， 係咯。 咁嗱呢架車咁你見到好似好得意啦，咁有得睇藝術 都真係好得意， 係都係嘅，幾得意嘅。咁其實已經投入咗服務㗎啦， 係啊， 係啊。所以你搭東鐵咧，隨時會見到佢。 如果港鐵咧能夠將呢一架車嗰個時間咧話埋俾即係廣大市民。可能有嘅，可能我睇唔到啫。 系 广或即系话埋俾广大市民听，即系譬如可能啊，原来朝头早11:05会喺边个站经过嘅咁样。咁我可以追下佢， 系咯，可以报下佢， 系咯。 不过唔紧要，机会咧都有好多，因为呢架车咧系会行驶到今年年底嘅。 哦，系啊， 去到年底噶。 咁机会真系多。 系啊，起码都仲有几个月俾你搏一搏，睇下见唔见到。你系东铁线嘅常客，咁啊应该都有机会撞到嘅。 希望啦， 希望啦， 系咯。不过咧，其实佢咁样叫做画嗰个车厢咧，搵啲设计师咁样去到做咧，我觉得其实都几好，应该咧配合住唔同嘅叫做节日。 嗯， 例如嚟紧中秋节， 系 啊，话整架中秋列车， 系 跟住可能圣诞节有圣诞列车，过年嘅时候有春节列车咁样，遇难节有遇难车咁 样，玩呢个惊啲，即系嗰架列车。但系呢啲列车就唔襟摆啦，小白， 啊、 你净系嗰个节日啫，之后好快要搣咗佢。 咁换啫嘛，咁佢入边再搣翻走嗰啲贴纸啫嘛，佢都系。 咁都系，咁不过其实咁讲，我觉得咩铁路嘅线路啊，其实都可以咁样设计噶， 系啊， 观塘线又摆啲观塘线嘅嘢， 冇错啦。 荃灣市又得， 係啦， 所以都可以多啲人參與，其實都好嘅。 係啊，即係譬如我家長角度嘅話，我會覺得，哎呀，如果有嗰架車，我帶埋仔仔去嗰度當景點， 係。 咁佢又賺咗嗰幾蚊生意， 都係要撞到喎。但係個前提， 所以咪話最好嗱，啲鐵路迷應該知嘅，可以話翻俾我聽，即係點樣可以揾到嗰架列車嗰個時間表啊咁樣嗰啲。 係啊， 我哋自己又揾下。 係啦，如果唔係你個仔係實唾棄你啊， 唔會 搞錯， 佢永遠都唔會唾棄我嘅，你錯啦。 但係跟你喺度等咁鬼耐， 不過如果即係等幾個鐘咧，真係辛苦嘅。 係啊，點知原來全日佢都唔出嚟啊！今日 好，等我揾下點樣揾到嗰架列車先。 好啦， 我哋又下個星期話翻俾聽眾聽。 好啦， 唔该晒 Toby， 唔该晒。好，天气方面问问阿欧系点样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出边天气点咧？ 天气啊，天色明朗啊。 诶、好 啊，蓝天白云都有啊，咁天气几好啊。 喂，仲话会有几阵雷暴啊，但系 诶，暂时未出嚟啊，当冇噶啦。 咁啊系， 一阵有先。有先再報翻出嚟啊！ 有先算啦， 有得曬太陽啦。咁太陽都真係出咗嚟啊！咁可能咧啱啱即係早兩三個鐘頭啊，落完陣雨，咁啊能見度相當之高喎。望去香港島嗰邊咧，即係譬如最高嗰幾棟建築物咧，我咧有近視咧都望到好清晰可見喎。咁所以今日暫時朝頭早咧，即係九龍呢邊啊，你都知啊啲驟雨。可能分香港島啊、新界啊咁樣，九龍呢一邊咧都係舒舒服服嘅，咁希望大家即係禮拜五嘅早上啦，咁啊唔使哇又好狼狽咁樣，驚唔驚濕濕啊？暫時呢一刻嚟講咧就唔需要嘅，用咗開心嘅心情去迎接今個朝頭早咧，咁就 very good 啦嚇。 係啊，咁就 very good 啦嚇。好啦，咁你快啲翻入嚟一齊做節目啦嚇。 好， 好唔該曬歐。咁啊，出邊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咁啊驟雨逐漸增多，以及咧有幾陣雷暴啊。所以叫阿欧快啲翻嚟都啱噶啦吓，好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明日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啦啊，除有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有酷热，所以都话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星期一、星期二啊吓，见到大大个太阳又晒落嚟啦。 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今日真系空气好嘅早上嚟嘅。咁啊，7:18嘅早上咯，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我哋都揾到啊周树佳啊，阿佳哥喺晨光大学嗰度同我哋讲下啲典故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咧，咁啊电话旁边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佳哥， 早晨各位， 系咁啊，而家咧见到我哋星期五嘅时候啦，咁啊朝头早咧，咁啊今日咧，哇，农历嘅7月22，咁啊其实都已经过咗咧，就系、是、我哋叫做7月14，即 系 好似 哦，真系啦， 系啦，有啲人就话 农历7月，系 冇错啦，都仲系农历七月，有啲人就话鬼节啊、遇难节啊，有好多唔同讲法啦，咁啊但系都想问一问阿佳哥啊。根据翻咧就香港嘅传统习俗啦，咁啊都有好多讲法嘅话咧，有冇话边一个真系属于香港讲出嚟嘅，或者我哋文化最讲嘅就系呢个鬼节系得一日啫，即系鬼门开、鬼门关，定还是其实会成个月都系都有呢啲讲法？先同我哋研究一下呢一样嘢先，佳哥。 嗱，第一件事，如果喺宗教上，鬼节咧 系 农历7月15。 系。 十五啊，唔系7月14啊。 哦，十五嘅。 7月15系啦，即系无论系佛教又道教，都系7月15咧。呢日咧系祭鬼嘅，鬼嘅节日嚟嘅。 系有冇日头定夜晚啊咁样噶？ 咁嗰全都系拜噶啦嘛，都可以任何时间都系拜神。咁啊，鬼梗夜晚拜啦，但系日头都有人烧衣嘅，因为鬼门关大开，日夜都有鬼噶啦嘛。 哦，咁样嘅。 系啦，我日头唔怕鬼啊。 系日头唔怕神早流，同埋大家吓，我哋啲听众都系噶，行得正，企得正啊。 系 ，OK， 冇嘢惊，系放心。 但系咧，由于点解咧？由于即系民间咧有太多嘅宗教团体啦，好多庙啊、宇啊，好多庙宇啊、公馆啊、寺院啦，咁佢哋都会做法事噶嘛。 系。 咁但系如果全部集中晒一日做咧？是做不嚟的。 为 什么呢？你哪有那么多师傅做事？是不是？所以呢慢慢慢慢就发展到呢，是整个农历七月都是鬼节那个祭祀啊，或者是法会的时间。 哦，即是。 好啦，所以呢就传说就说七一就鬼门关大开。 嗯。 去到七月啊尾啊 29或者是30。咁呢就为之啊山鬼门关。 哦。 咁样。咁整个七月呢，其实以香港为例啦，又都唔系香港啦，系华人社会都系噶啦，净系成个七月都有法会啊，都可以烧衣咁样。不过特别系7月15嗰日咧，系主日系正日咁解嘅啫。 咁样，即系其实其他日子咧，就因为本身好多宗教嘅地方就度唔到个期啊，做唔到事情。 呢个好现实嘅，系啦， 系啦。 咁啊，所以咧，好简单啊，举个例啊，我哋香港嗰个潮州嘅盂兰盛会啊。佢唔係淨係做7月14、15噶，由七月初一開始一路排隊七月尾噶。 哦，咁佢哋嗰個盛會係要做啲乜嘢嘅咧？阿佳哥， 嗱，潮州人嘅盂蘭盛會咧，咁就喺香港嘅咁多種嘅法會裏邊嚟講咧，係較為規模大同埋花錢嘅。 嗯， 第一件事啦，咁潮州人佢哋會搭棚啦。 嗯， 咁啊請呢、這、一個經生啦。 嗯， 即係請人念經啦。 嗯， 會有好多紙扎啦。 嗯， 啊，咁啊就做三日嘅，一般嚟講咧就做三日嘅儀式嘅。咁仲有啊，咁啊為咗娛樂啲即係鬼魂。 嗯。 咁仲會做呢個神功戲，神功戲咁咪要做潮劇啦咁樣咯，咁所以係好使錢噶。 哦，咁樣，咁啊潮州人咧都有佢哋自己嘅一個叫做過盂蘭節嘅方式啦。有冇話其他嘅客家人啊，喺香港福建人啊，又有其他唔同嘅傳統文化咧？ 其實每一個我哋叫做語言族群啦嚇，即係講唔同話嘅個族群啦。 係。 其实唔同嘅族群喺香港嚟讲咧，都有自己做渔人嘅风俗。不过咧，有啲系集体做，会做法会；有啲就净系屋企阿烧下衣嘅啫。嗱，譬如我成日讲嘅新界嘅围村人， 系啊， 或者系客家人，嗱，佢哋就冇法会嘅，即系唔会话好似潮州人咁样咧，哇，请班师傅嚟搭晒棚喺度念经冇嘅，个别屋企烧衣，咁啊有，咁啊香港做法会嘅族群系边啲咧？学老人。 即 系我所谓嘅海陆丰啊、汕尾啊呢啲，同埋潮州人为主。咁仲有啲咩咧？就系、是、道观同埋佛寺啦。 嗯， 一定有法会咁就 系 噶啦。 系啊，合理啊。 咁啊，佛寺咧，一般嚟讲只系做七月十五。 十五嘅啫。点解咧？嗰日咧，除咗所谓嘅祭鬼，仲系嗰日叫做佛欢喜日啊。 哦，咁样。 盂兰嘅正日就系嗰日啦。 系。 系盂兰七月十五嘅啫。但系道观咧，就头先我所讲啦。哇，七月初一排队排到七月尾，都有道观咧系做呢一个咧中原法会嘅，即系中原就道教嘅讲法啦。 系。 佛教咧就叫做盂兰咧，就咁样咯。 哦，咁啊，点解会净系潮州人咧可以留翻低咁多呢类型嘅风俗文化咧？ 其实咧嗱，你用留低两个字咧。有斟酌嘅，唔系净系佢留低，不过佢做得大，大家留意到。 哦、明白。 其实咧，因为潮州人第一件事咧，佢咧香港好多地方都有潮州人住，而佢哋好肯使钱。 嗯。 咁咧，所以咧，佢哋做出嚟嘅嘢就容易吸引眼睛啦、 哦。 但其实相对嚟讲咧，学老人咧人数就比潮州人少。咁就冇佢哋咁多人。咁所以佢哋相对嚟讲咧，佢哋咧就做啲嘢就冇咁大規模。咁就冇咁吸引精。但其实如果有心去追所谓学老人嘅中原法会或者盂兰法会嘅风俗咧，佢哋都有好多特色㗎。譬如话嗱，嚟到个长平洲。平洲每年佢哋嗰个学老人嘅法会就好精彩啦，系好精彩嘅。咁但系因为佢嚟到嘛，冇咩人知噶嘛，冇乜人去噶嘛，所以冇睇唔到咁解咯。 哦，系啦，我又好好奇、哦，想问一问阿佳哥咧，其实呢一类型嘅叫传统文化啦，咁啊叫做要揾啲即系新力军去到即系叫做。承接先啦，系啊，其实嗰个承传嗰个习俗啊，或者揾唔揾到呢咁多人力去到帮手做呢啲嘅承传嘅工作咧？ 我了解，而家香港任何嘅宗教团体都好惆怅嘅， 系啦、啊，应该系噶， 系惆怅噶，系冇后生仔做，因为而家真系好辛苦， 系， 真系好辛苦。你相对而家坐办公室揿下电脑嗰啲，舒服好多啦，系咪啊？所以揾后生师傅咧系好难嘅，系好难嘅，所以就好多时候要请外援啦，请外援啦，即 系 喺内地请啲 外 援做嘢， 即系内地嗰啲叫做生力军咧，佢哋就会好啲，系嘛？ 佢哋其实喺内地咧嗰、那个乡下咧、仍然都好普及嘅、 哦， 所以咧地方咧就仲有好多师傅喺度嘅，咁而且嗰乡下即系内地乡下咧。生活水平仍然都系唔系话太高啊，咁嗰啲人较为挨得苦啊， 系 啊，咁啊都加上咁啊香港出重金啦，咁落嚟香港做啊，咁啊都揾到啲师傅，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啦，喺呢个疫症期间，好多法会做唔到啦，点解咧？请唔到师傅落嚟， 系 全部落唔到嚟，咁啊净系靠本地师傅咧顶唔顺， 系 顶唔顺，咁啊唯所以就缩咯。縮到咧好多喺正常情況下嘅大嘅團體，嗰啲即係嗰啲嗰所有佛堂咧，都承包唔到盂蘭法會嚟做啦。 哦，咁樣。 係啦，唯一剩翻呢啲咧，剩翻啲平日嗰啲本地班嘅，嗰啲就得啦。嗰啲就做勉強可以啦。 哦，咁樣，咁啊真係要即係諗下計啊！啲傳統文化嘅嘢，睇下點樣可以薪火相傳啊！嚇。不過佳哥即係都叫盂蘭節啦。其實香港有冇啲關於喺呢一類型做一啲大型嘅神功戲啊，或者做啲傳統節祭嘅時候咧，都有啲小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哦，古仔想聽咩古仔咧？想鬼靈精怪古仔、 哦？古靈精怪都得啊！朝頭早係咪先？冇嘢㗎，但係大家行得正企得正，同埋啲傳說嚟嘅啫。 冇错，你讲传说，咁我先讲一个传说先。 好啊， 好多人传嘅， 系 就话做神功戏嘅时候咧，前面嗰行咧就冇人坐嘅，就俾啲孤魂啊野鬼坐嘅。 系啊，呢啲听过啊。 嗱，我做咗考察二十年啦， 系 即系我1999年开始啊做呢啲风俗考察， 系 我睇过咁多香港啲场，我应该睇匀晒噶啦。我未撞过、 啊、 一个地方系会留翻前面嗰行唔俾人坐， 系 全部都任你坐，即系可能以前有。嗱，我唔敢讲我僆仔，譬如话五六十年代嘅时候，可能有地方做，但系起码跟近代嚟讲咧，呢种咁嘅做法咧，我见唔到有。 哦，即系而家其实第一行都系任大家坐嘅。 任坐啦，错啦。 咦？但系真系可能呢一两年我都仲会听到就系、是、啊、哎、神功戏啊，第一行唔坐得噶咁样。 以外传我。 哦。 近代啦，嗱，我都讲过嘅，可能以前系有嘅、 啊， 但系起码而家过去嗰二十年我见唔到有啦。 哦，咁样 系啦， 系咁仲有啲咩以讹传讹嘅，又可以俾阿佳哥你攻破佢咧？ 仲有咩啊？又咁又唔系攻破嘅，譬如话所谓嘅祭台， 啥祭台？ 即係話咧，你個台口第一次搭棚咁，你要拜四百虎噶嘛？ 係啊係啊 係 啊， 四百虎噶嘛。咁就而家仍然係普及嘅。 嗯。 但係就唔係所有嘅戲班都會做。 嗯。 唔係所有嘅戲班都會做，只係部分會做嘅啫。 嗯。 所以咧，就如果有人話哇，一定係細台嘅，唔係嘅。 嗯。 已經有啲戲班係已經唔做，因為點解咧？因為好多戲班咧都係來就落嚟嘅。佢哋上面係唔即係話覺得呢一類係咁。叫做咩呢？是迷信。 迷信吓、啊，哇！佢哋同我哋好唔同喎、 啊。系啦，嗱，其实讲真，制裁呢样嘢咧，而家做讲到做神功戏咧，系、香港啊，系香港或者系一啲华人社区啊，即系外国华人社区嘅做神功戏咧，先仍然保留呢一种咁嘅礼器嘅啫。 嗯， 系啦。 嗯，咁啊，亦都算系我哋好特别嘅香港特色喎。如果照阿佳哥咁讲，可以话 残留咗落嚟一种旧嘅文化啦，咁、样啦。咁其实有佢背后有一种精神意义喺度嘅。咁即系第一件事咧，就系话，喂，开始啦，大家打醒精神咯，哇，唔好咁松散咯、要表演咯，即系咁样啦，系啦，俾大家一个安心嘅啫，主要都系。 哦，咁啊，呢啲叫做香港嘅传统风俗文化咧，咁啊，大家都要吓。保留翻佢先得啊！咁啊，屬於我哋自己嘅特色嚟噶嘛，係咪先？ 呢樣嘢係啊，大家都要即係留心下咯，係啊，支持下咁樣咯。 係啊，好啊，今日分享住咁多先，咁我下個星期咧，我哋同阿佳哥又再講翻香港唔同姓氏嘅原居民嘅一啲嘅出處啊，或者典故咯。 好， 唔該曬佳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保安局表示，今年一月至今共收到20名港人怀疑被诱骗到东南亚国家的求助个案，其中12人确认安全，大部分已经回港，余下8人仍然在缅甸，人身自由受限制。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说，其中一个困难是要确认有关人士的确实位置，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跟进，警方已经接手调查，并透过国际刑警联络海外执法机构跟进，入境处亦会与当地使领馆保持密切联系。在外遊警示的网站亦已经加入提防海外工作骗案的呼吁。卓孝业呼吁市民要特别留意海外工作和网上情缘个案，如非必要不要去缅甸的北部和南部地区。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以视像方式主持中非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王毅表示，面对世界形形色色的强权霸凌，中非肩并肩站在一起，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赞赏非洲各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王毅又说，中非合作成果来之不易，前景令人期待，又强调中国推进对非合作完全是从非方需要出发，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地缘政治争夺，没有任何私利。与会的非方代表说，期待和中国继续加强论坛机制建设，将非洲各国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对接，推动非中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世卫的疫苗顾问建议，应该向感染新冠病毒的高风险人士提供第二次加强针，以提升他们的免疫力。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表示，长者和免疫力低的人、孕妇和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肺病和肾病等病人应该打第二次加强剂。所有年龄层的医护人员亦一样，第二次加强剂应该在第一次加强剂后的4至6个月后接种。专家认为，疫情未来发展仍有很大不确定性，打完第二次加强剂的人可能仍要在4至12个月内再次打针，尤其是最易患重症和死亡的群组。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听日有骤雨和雷暴，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个封路嘅位置啦。喺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介乎礼石楼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仍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咁至于鸭脷洲桥道嘅水管急收就已经完成咗，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近住利枝道嘅快线就已经解封。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嘅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屯门医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二台话你知， 哎呀，好烦啊！我妈咪有糖尿病啊，除咗陪佢睇医生之外，都唔知道应该点帮佢。 唔好咁担心，糖尿病患者只要积极自我管理病情，同埋做一啲明智适当嘅日常生活选择，系可以好好控制糖尿病噶。你可以同妈咪参加病人自强计划。 我都有听过呢个计划啊，佢嘅目的系要加强糖尿病患者对自我照顾嘅认知，提升自身能力，同埋认识多啲预防并发症嘅技巧，例如点样控制血糖、血压同血脂水平，仲有飲食计划、戒烟戒酒、体重控制、定期运动以及定期接受评估嘅重要性。 你同妈咪去地区康健中心免费登记成为会员，佢哋有护理统筹主任可以同糖尿病患者并肩同行，为会员拟定个人化嘅复康计划，以及统筹合适嘅专职医疗服务。 好提议、哦、有咁好嘅机会得到专业意见，梗係唔可以错过啦。我相信建立良好生活模式，一定可以预防同延缓糖尿病嘅影响。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艺术是自我表达的方式， 艺术是同人连结的途径， 音乐、 绘画 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给到不同能力的朋友想象和发挥的空间，在艺术的路上任意驰骋。 四通八达，主持悠然， 逢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结婚咧就人生大事，但系好多女仔喺拣婚纱都会出现困难噶。 欧美嘅牌子里边咧，其实佢哋系跟翻欧美嘅女仔啊 model 去做件衫啦。咁其实个人生比例咧，摆我哋亚洲女仔、香港女仔嘅时候咧，佢哋觉得硬系就好似件衫好靓，但系点解个膊头又阔咗啲啊，个腰又长咗啲啊，个鱼尾又低咗啲啊，咁就系因为唔啱比例。 要学识点样拣婚纱，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今日嘅科创梦工场。 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亦都成为越嚟越多港澳人士逐梦大湾区嘅起点啦。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7:39啊！睇到一周大事回顾，哇！今个礼拜好多嘢讲啊，又讲下英超啦，讲下本地波啦，讲下亚冠杯啦，仲有啲盛事，系咪小白？ 系、一大扎盛事添啊！咁啊，不如咧，既然我哋讲下大事回顾，我哋讲下咧，除咗回顾之外，仲可以前瞻下，因为香港咧，其实体坛嘅大赛咧都越嚟越多噶啦吓。咁啊，先讲咧，其实喺嚟紧嘅时候，亦都有Rugby Seven 啦。咁啊，Rugby Seven 咧就先会咧就系、再举行噶啦。咁啊，亦都咧见得到即系。一定是变成了一个大的 party 啦。 过了一两年没搞啦，今年应该气氛更加热闹啊。 是啦，咁其实不同月份呢都有不同的精彩的比赛的。例如在九月份的时候呢会有国际足球友谊赛。咁每一次的国际足球友谊赛呢都一定是有啲我哋心水的球队如果嚟到的话啦，咁球迷又可以欣赏一下一场好波啦。咁另外呢就有维港的杜海泳。 哦， 杜海泳十月见到返嚟啦。 咁上一两年都有。有復辦嘅，咁見到有好多叫做中意游早水嘅朋友仔咧，咁就常常參與呢個維港嘅呢個渡海泳啦，因為歷史都悠久，同埋咧要過呢、這個water test 嘅，即係你要水測咗先啊，即係你唔係話喂好想玩， 你唔係話參加就參加㗎，即係正如全馬一樣啫嘛，你冇跑過半馬，其實佢冇理由，其實都為咗你自己著想嘅。老實講一句，如果你即係十 K 半馬都冇跑過，你突然間話跑全馬咧，其實對你自己身體健康都唔係咁好啊！ 係啊，唔係你覺得得就得㗎嘛？係 啊， 呢、這個世界。 咁如果你係得嘅，你用你嘅成績話俾人聽啊，我已經係合乎呢一個參加比賽嘅資格啦，咁樣咁咪好咯，係咪先？好啦，咁另外咧就十一月份嘅時間有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啦，咁啊欖球賽咧就會減到咧16隊增標嘅，咁啊始終都係因為疫情影響。咁呢啲叫做新嘅措施咧，都冇辦法避免噶啦嚇。咁但如果你話十月份咧，喂，有一個真係幾特亮點喎， 係 香港世界桌球大師賽。 係啊，桌球大師賽咧，吳安怡又會出戰啦。咁與此同時咧，好似奧蘇利雲， 冇錯啦， 都傾到翻嚟。 奧蘇利雲咧，咁啊，暫時啦，就已經好多傳媒都話到佢咧會再嚟到香港嗰度咧就比賽嘅。咁啊，奧蘇利雲曾經七奪咧世界冠軍嘅英格蘭桌球名宿啊，呢個名宿名將都好啦。咁啊，见到佢其实即系虽然之前嘅时候好多欧洲大师赛咧，佢就因为受伤，咁啊暂时咧要休息一下。咁但系咧，佢真系有望啊吓。咁啊嚟紧嘅时候咧，会再嚟香港咧参加比赛。我想睇 奥苏利云有几劲啊！当然现场睇系更劲啦， 梗系啦。 但如果你喺 YouTube 嘅世界咧，打147度，即系147啦，我哋打开桌球嘅，你就会见到咧奥苏利云咧经常一开波第一球。就清晒成台 波，唔使打噶啦。所以 其实咧，对手都好无奈。有阵时咧，打桌球咧，如果去到咁顶级嘅啲球手咧，对方手风顺咧，你第一二局可能真系斋坐，因为你开波一路系咁红波教黑波，红波教黑波啦。嗱，如果大家唔认识桌球，就系你先入一粒嘅红波，跟住你就可以教波啦，即系揾唔同嘅波出嚟打啦。即系我细个打好多，不过嗰啲名都费事做一读，因为桌球啲术语咧， 系啊系啊， 有啲我嘅成长年代比较粗鄙啲嘅，咁我唔知系咪逐一可以讲啦。总之就系最后就可以完结咗成台波，就系147度。小白，你中唔中意打桌球啊？我想问， 中意，不过我打得好渣。 我都系啊，我依家眼睛咧，我未话我飞蚊症嘅，我唔得啦，搞唔掂啊！ 你知唔知我中意打桌球？ 退咗役啦， 我中意打桌球原因系因为我细个咧成日去嗰啲咩中心玩个康乐棋，以前嘅康乐棋都有支士碌架喺度咧，俾你即系嗰啲 嗰啲棋啊，佢哋俾你篤入去個窿 啊，康樂棋都好好玩， 係啊，好玩咯。 成日想問咧，康樂棋嗱，扯遠少少講啊，輕鬆啲啊，禮拜五嘅早上，康樂棋咧，其實佢都未有公車馬炮視像卒嘅，係唔需要按住呢啲去打噶嘛，即係真係打入就打入噶啦嘛。即系唔需要先打卒，再打炮， 系咪真系有阿 O 所讲嗰个嘅 format 咧？即系例如我要打只卒，跟住我先至可以再食埋其他，跟住我又要再打卒咁样。 我成长年代就总之清晒成台棋又系赢嘅，但系佢设定得有一个捉棋嘅格局 ，suppose 系应该有规矩嘅，系咪先？我喺度谂啦，我喺度谂。 我以前都有谂过咧，佢特登整张台出嚟又可以捉棋嘅话咧，其实本身就谂住俾你捉棋嘅，咁但系不过咧就发觉反正都整张台出嚟啦，不如就整多几个窿俾你笃埋啦咁样。我有咁谂过啊，所以我以前有啲朋友玩法咧就系，譬如我要睇下斗快清咗对方颜色先， 系 有啲咧就话睇下你笃完入去之后睇下边个手上面嘅棋咧最多嘅，咁玩法就适随转变啦，呢啲系咪先？正确嘅玩法就我哋都要。揾翻出嚟啊！吓， 呢啲都系集体回忆啊！关于康乐， 系啊系啊，嗱咁啊，十月咧就有香港世界桌球大师赛啦，咁我都希望奥苏利云可以嚟嘅，咁啊更加希望如果吴安仪可以落场嘅话啦，陪啊香港嘅名将傅家俊啊等等嘅话咧。亮相咁，相信呢個桌球大師賽咧，到時都非常之係啊，肯定係有看頭噶啦。咁另外咧就係渣打馬拉松啦，十一月嘅時間咧，亦都有渣打馬拉松啦。 我應該又參加啦，我係嘛冇乜，今年好想參加啲比賽，好似冇乜咁樣。即係上個禮拜定上幾日同你講嗰啲虛擬跑咧，我都覺得係搞得好嘅。不過個重點係有陣時參加呢啲熱鬧啲嘅比賽咧。即係開心啲咯， 咁梗係啦，即係一班人去到比賽咧，同虛擬跑咧係兩樣嘢嚟嘅。不過咧，虛擬跑都有佢哋自己嘅好處嘅，所以我覺得嚟緊嘅時候喺即係體壇上邊咧，經過呢個疫情之後，有機會咧就叫做實際嘅跑啦，以及咧就係虛擬跑咧，有機會即係雙線發展啊！ 冇錯冇錯， 因為有陣時虛擬跑有個好處就係有啲譬如翻工嘅朋友，佢未必可能喺嗰兩個星期入邊特登就係嗰日即係真係比賽 請到假 或者抽到時間。反而彈性少少咧，就可以俾其他選手都可以參加到，即係嘗試到運動嗰種嘅快樂都好啊嚇。好，咁另外再睇埋咧，就帆船方面都有喎。咁香港遊艇會咧就會展開2022年至到2023年度嘅帆船賽季。咁其實喺今年嘅11月19日咧，就係帆船香港環島大賽嘅日子嚟嘅。即係所以你話喺近 成日都想學帆船，有冇同你講過咧？話梁朝偉早兩年咧有玩呢個香港帆船大賽 啊？有啊。 系啊， 记得啊！ 话朝伟咧，常常都会自己朝头早咧，就系做紧晨光呢啲时间咧，就食完早餐出海 吓， 玩下帆船先， 系 跟住咧 松一松， 十点零十一点咧热头出啦，热啦晒啦，翻去屋企休养生息咁样，即系佢话，即系原来阿朝伟咧都好中意玩水上活动， 系啊系啊， 嗱报章系咁样讲啦。当然今日咧重中之重啊，小白要讲呢个啦，杰志硬撼。 系啊， 八吞联全力增胜。 系咁啊，当然港台电视32就会直播啦。 三点零钟，你收工未啊？嗰阵时 今日 系啊，要谂谂先 都应该收啦。 礼拜五可以 happy 啲嘅、 啊， 我啊未收市，仲有15分钟，唔紧要。咁啊，收完市4点钟，咁啊轻松睇下呢个杰志对呢个八吞联啊。咁啊要支持啊，因为咧你都会知道杰志咧行到你一步啊，亚冠杯嘅赛事咧其实得来不易啊。因为点解咧？其实其他嘅球队都好强，其实咧佢抽好签。我想讲杰志，因为咧琴日已经进行咗咧神户胜利船啦，咁啊对呢个横滨水手，跟住与此同时咧，嗰边全北汽车咧对 FC 大邱咧又出咗事。如果你真系对全北，真系难赢啲啦。 难搞啊！ 如果对神户胜利船，亦都真系比较难少少嘅。 神户胜利船虽然即系个成绩近呢一两年就普通，但系其实人哋始终即系 J League 近呢几季嘅时候啦，发觉佢哋嗰个成绩咧，即系整体个实力都飙升得到几好嘅。可能真系多外援咧，令到嗰个实力拉高晒佢哋即系日本球员嗰、那个个、那个实力啊。 紧唔紧要？外援咧？香港都有， 都有 香港都有呢、這个黑山嘅伊巴谦莫域，即系单一路域啦咁样。唔知单一路域介唔介意人哋咁样叫佢咧？唔理佢， 佢唔介意嘅。佢个人咧，我见佢嘅时候，佢都好 nice 啊， 系嘛？ 即系就算我同佢只系见过几次咧，其实一见面嘅时候，你同佢倾偈啊，佢系一定答你， 系， 同埋都系啲笑容咧好灿烂。再加上你有阵时睇到佢同嗰啲球员咧，大家喺更衣室附近玩嗰啲位，哇！你发觉大细路嚟啊， 系啊，好啦，咁啊。 讲返多少少啦。昨日呢出线嘅就係全北汽车啦，咁同埋呢神户胜利船啊，虽然呢联赛表现唔好，但亚冠呢就3-2呢击败咗横滨水手啊，直落下一局嘅赛事啦。咁呢杰志呢就会硬撼呢个巴吞联啦。咁如果成功嘅话呢，咁真係呢杰志又更上一层楼啦，带到呢本地嘅球队啦，即係香港嘅球队呢，去到呢亚洲啊冠军球会赛嘅一个新嘅高度。咁睇下可唔可以做得到啦。 而家係16强啦，我哋而家想佢踢埋8强啦，再上啦。 係呀，真係再上再上啦，咁即係波衫都买咗几件。嗱，讲下个暂时个出场阵容啦，黄杨大哥镇守中路啦，咁投岛嗰度呢就有呢、這个丹恩路域啦，明加索夫啦，咁罗子俊啊，咁基顿咧都会喺嗰度嘅，咁首龙有保罗啦，咁保罗表现有阵时反复啲啊，我自己真心觉得，咁所以即系希望保罗咧就守住咧我哋嘅大门啦，咁唔好俾人哋咁容易去攻破。咁小白讲埋呢一个咧 NBA 方面咧，纳邦詹士啊，咁85年出世嘅佢咧，预意打到40岁，点解咧？咁即系顶薪续约咧，洛杉矶湖人啊，咁总值咧41.7亿啊，史上最高。哇，小白如果有41.7亿，你会做咩啊？ 我叹下先啦， 但都会打篮球嘅，因为呢啲钱系从住佢打篮球而嚟噶嘛。 我即系难听啲讲，可唔可以打下风流波算啊？嗰啲时候， 咁又唔好啊。其实呢几年咧，纳邦詹士咧都患旧病啦，同埋俾人咧闹得都好紧要嘅，话佢唔能够带领湖人队咧有一个好嘅成绩啦。嗱，今年咧12月30号咧，就会咧年满38岁嘅纳邦詹士咧已经咧踏入咧球员生涯嘅黄昏期啦，但系仍然咧状态十足。嘅嗱，报章系咁样写，我就觉得一般般啦。嗱，上一季咧，佢为湖人咧得到咧平均分数咧大概30分到啦，8.2个篮板啦，6.2个助攻啦。其实助攻嘅数字有待改善，我自己觉得。你都知道篮球嘅世界咧，大家想攞咧大三元啦，即系助攻嘅双位数啦，进攻嘅双位数啦，以至咧篮板都系双位数。你见到咧詹士嘅数据咧，真系啊较以往即系可能年轻时候咧系撑咗啲嘅，不过今次咩咧球员咧其实都好俾心机做锻炼嘅，令到自己嘅年龄咧同真实嘅年龄咧系有啲 difference， 即系斯朗咁咯，30几岁，其实佢。即系斗快嘅话，其实佢都仲赢紧啲后生。 系啊，喂，一定要讲埋呢个，讲多少少英超啦。 梗系啦，今季嘅英超好好睇。 系啦，咁曼联又排榜尾啦，咁有啲曼联嘅球迷咧都少少嗤之以鼻嘅，因为对手唔系相当强啦，就一球入球都未入到，咁样比较难搞啲啦。究竟麦佳亚会唔会俾领队啦？ 系啊， 坦克格啦，觉得嗤之以鼻啊？定还是斯朗系咪可以继续带领到球队啊？班奴费南迪斯系咪当？得翻译音入边嘅其中一个， 见到 一个废字啊，咁 手笼嘅又甩手，唉，转头又屙埋蛋咁啊，难听啲讲，咁所以唉，真系难搞啊！ 唔系，睇下会唔会换下队长咯？我自己觉得迪基亚可能即系要做翻队长，会比麦加亚好少少，因为大家都知道麦加亚有个花名叫做宋大礼啦，即系佢个名字，跟住再送啦咁样，即系成日送啲大礼俾对方咁样，真系搞唔掂啊！睇下曼联会有好成绩啦，唔好抌咁多脚啦。不过讲真嘅，反而咧同市嘅宿敌啊，曼城啊，真系踢得相当之好。 曼城好，喂，阿仙奴真系都开头几好喎。嗱，呢啲你唔好讲啊，呢啲， 但系都唔得，因为曼城咧实在太劲。 曼城系劲， 实在太 劲。咁但系你睇到阿仙奴咧，其实对波都真系同埋对板嘅。 系不过冇嘅，即系英超咧，歇冬前同歇冬后咧，虽然冇乜正式歇冬啦，咁但系咧就可能有机会系两队波嚟嘅，咁曼联嘅球迷都揾到啲数据啦，话曾经有一年嘅联赛咧，头嗰三场咧曼联都输晒嘅，最后联赛冠军就系曼联。嗱，呢个曼联球场揾曼联嘅球迷揾到出嚟嘅数据啊，咁数据我哋要尊重嘅，因为事实嚟噶嘛。 波系提心嘅，梗系好啦。佢哋更衣室事件都即系当花边新闻咁睇，而家日日都 真系唔知道啊。睇下礼拜六日咧，大家可以追踪住英超嚟睇下啦，感受下足球嘅氛围啊。 选中我都不知处于创伤，可以找到珍贵不多。 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破坏，凭实力可打倒数不堂。好，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好，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容。将几千个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奇异过总算是缘。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容。穿过去，我身边每一位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极勇敢无惧。 A K 嘅信之卷啊，喂，同钟哥同小白讲下咧，礼拜六日有冇谂住咧睇下唔同嘅一啲影视作品啊？嗱，电影嘅世界咧，即系琴日钟哥做节目都讲咗好多啦，咁啊有机会即系睇有好多唔同嘅卡通片上紧啊，我知道就有啲即系哆啦 A 梦啊，或者即系依家暑假档啊嘛，即系我见到 戏，系咪嚟紧香港都上啊嘛？ 诶，好 啱啊，小白啊，带啲细路去睇啊！ 喂，高达咧嚟紧都上，我就系想问你呢、這个高达嗰个系咩嚟噶？你知唔知道？ 我梗系知啦， 你梗系知道啦，系啊。咁点解你唔讲嘅？ 喺香港未上嘅， 啊嚟紧上啊，因为嚟紧上啊。我有啲朋友去咗睇优先场，咁我就想问你，呢、這个高达咧，其实系还原翻复古定、还是？因为佢系好似 RX。系我唔熟咧，我惊讲错 number。平时咧啲 number 熟嗰啲咧，我熟嗰啲 number 咧，同梁生熟嗰啲 number 咧，两件事嚟嘅。 嗰啲系七八仔，我啲 RX 七八，即系唔同嘅。 系啦， 跟住呢个咧，其实就系元祖，即系阿安然良和咧，佢早十年前咧，佢重新自己，即系佢系人设嚟噶嘛，最初系个人物设定啊。佢重新自己再画一次，就叫做 Gundam Origin， 佢自己再画咗一次嘅。咁、其实个古仔咧，其实都系跟翻以前。一年戰爭嗰個系譜咁樣去畫嘅、但係就之前咧就著墨多啲喺馬莎細路仔時候、因為以前電視冇噶嘛，一嚟佢已經係大人啦嘛， 即係呢個就細路仔多啲嘅馬莎。 今次呢一個咧。細路仔一個已經完咗㗎啦， 就成人向係 啦，即係馬莎點解會做咗馬莎呢個角色？ 嗰個已經講完㗎， 講完啦， 講完啦。今次呢一個獨立嘅電影咧，就係攞咗當年電視系列嘅第十四集裏邊嗰個古仔出嚟重新畫過嘅。 第十四集係講咩嘅咧？中國 係一個獨立古仔嚟嘅，幾有趣嘅。佢就話有一個智護嘅士兵， 去咗 個 智 護軍一個，咁佢就好叻嘅。但係咧去咗個荒島嗰度，咁就為咗照顧一班細路仔，咁啊見到班孤兒啊，即係戰火孤兒啊嘛，咁啊覺得戰爭真係殘酷啦。於是乎咧， 所有無論是智庫又好，佢係喺呢度隱姓埋名，無論智庫又好， 聯邦又好， 嚟到咧佢都會趕走佢嘅。咁、 哦、 但係咧就，但係兩邊都有人嚟啦，所以啊嘛，咁大家都想揾翻，喂，究竟邊個喺度搞事咁樣？咁跟住咧，阿寶又去咗啦，咁跟住智庫又有人去啦， 即全部都要喺嗰個地方嗰度。 喺嗰個島上邊，所以佢唔咩島戰役咁樣噶嘛，就喺嗰個島裏邊發生嘅一個單元故仔嚟嘅。 咁、哦、就講呢個男仔點樣對抗兩邊嘅軍隊啊？ 係啦，咁就阿寶點樣幫佢？系阿宝最后点样帮佢？叫做释怀啊，即系从呢个战争里边咧，即系离开呢一个战争嘅叛机咁样。 咁、哦、我好似我呢啲中意睇嗰啲机械人打到场面咁，有冇噶？ 有，不过唔多， 系咯， 不过唔多。 听落去都唔多啊，真系。 呢个系文戏多啲嘅、哦，大家如果去睇嘅时候有个心理准备，佢有嘅，佢开头中间结尾都有少少嘅。 系， 咁但系主力都系文戏嚟嘅，即系大家睇嘅时候有个心理准备啊。 唔紧要，因为机械人嘅 系咧，睇剧情嘅 都有好多嘢睇。嗱，钟哥呢个咧就预示咗啊，好好你。幫你做一個概覽，我都諗住入場嚟緊、入場睇。仲有咧呢個新世紀方戰士，其實依家咧好多朋友仔咧已經係買飛入場去睇㗎啦。 哇！這個 呢個係最終章嚟㗎啦， 係咪啊？呢個 我冇睇，你睇咗未啊，小白？ 我未啊， 要睇啦。幾廿年咯，幾廿年咯， 真係幾廿年啦。 幾廿年香港係未上嘅， 係啊，系啊，香港嚟紧上 嘅， 嚟紧上，又系有啲朋友睇优先场咯， 系啊，睇咗，睇咗好多人优先场 我见好多人攞住啲优先场 飞 咯，系啊， 但系我几提议大家，如果你已经忘记咗之前嗰三集电影版咧、你睇翻嗰三集电影版，你先至入场睇第四集。 喂，我记得咧，好似八年前我睇第之前嗰集嘅时候，应该七八年前啦，我系几中意嘅， 系啊，对上一集嗱，今集系唔同噶，嗱，你又唔好谂住睇。新世紀福音戰士嗰一類型去睇呢集，係 係係， 成個架構唔同曬嘅，即係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咁即係唔係暗夜守命？ 係都係佢，都係佢、 啊。 但係你唔好諗住哇，又打又噼里啪啦啊！ 鹹蛋超人唔會有嘅喺呢度。 咸蛋超人另一套啊，嗰个系真咸蛋超人， 问清楚啊嘛， 系另一套啊嘛， 即系我惊几样嘢捞埋一齐 啊， 搞到我好乱啊！ 但系嗰套又会上啊嘛， 系啊， 真多啦嘛， 系啊， 孙悟空多啦嘛， 嗯。 當地親俄官員說，俄羅斯國防防空部隊擊落一架烏克蘭無人機，沒有人員受傷。在烏克蘭東北部城市哈爾科夫，官員說俄軍向當地發動兩次襲擊，造成17人死亡，超過40人受傷，形容是恐怖主義行為。另外，俄羅斯國防部宣布在波羅的海的飛地加里寧格勒地區部署三架攜帶匕首高超音速導彈的米格31戰機，並會處於全天候戰鬥直勤狀態。美國佛羅里達州地方法官裁定，司法部需要公開搜查前總統特朗普海湖莊園的宣誓書部分內容，認為宣誓書不應該被完全密封。法官下令司法部在下星期四中午前提交一份經修訂的宣誓書版本，但亦提到如果司法部不同意他提出的版本，將會有機會上訴。要求公開宣誓書的多間美國傳媒認為，公開宣誓書有助公眾了解司法部是否有正當理由搜查海湖莊園，或者是否拜登政府報復前政府一部分。特朗普亦多次呼籲當局公開宣誓書的內容。司法部一直反對公開宣誓書，擔心可能影響調查，一旦公開將會披露調查的路線圖，認為不受阻礙地調查才是符合公眾利益。日經平均指數報29078點，升136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7.37美元，賣出1758.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35.99，瑞士法郎0.957，加元1.295，人民幣6.787，英磅對美元1.193，歐元對美元1.009，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624。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早多处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 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有骤雨和雷暴，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影响到而家大围隧道出九龙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系正常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另外石荫嘅童子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啦，介乎礼石楼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止渴饮杯清水或者清茶，解渴过含糖饮品之余仲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佢会播映无数电影，佢播嘅电影好多都获奖无数，佢画面入面粒粒都系天王巨星，仲使问？佢咪就系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时段咯。 今个星期上映70年代彩色动作经典《三德和尚与钟米禄》，洪金宝第一部执导作品，同时饰演主角钟米禄，与陈星饰演嘅三德和尚用功夫报仇雪恨。星期六晚10点，港台电视31。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虽则佢嘅声明咧有少少浪藉啦，但系佢嘅作品咧每次都有啲新意，今次呢张唱片都好受欢迎。坏孩子 Chris Brown 啊。 If I let you smoke it, you gon' lose my lighter. If you paranoid, then I'ma spend the night. You look like that love in every day. Diamond eyes on you, the money I go pay. For your love, I go pay, It ain't making my new Jason. I feel it for you every day. When you call, run it back on replay. For your love, I go pay, For your love, I go play, Psycho, make a drop your psycho. Baby, if you nice, you go drop your psycho. If you happy, dirty, don't they make me mad, oh. 今次呢一首新 single 都好有新意啊！上星期收入榜占第10位，本周跳升两级去到第8啊 ！Chris Brown 今次火拍啊 ，Wizkids 有呢一首 Call Me Every Da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指引。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一分，两位拍档咧，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钟哥 ，O 小白，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系咁啊，星期五愉快啊，希望迎来都系好天气啦。因为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短暂升市都 OK。睇到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系升嘅。咁啊 ，Dicky， 交俾你去讲下今日港股嘅走势会系点，美国个市又点样睇法咧？唔该晒。 系希望啊，好天啊，继续。啦嚇，因為落雨落咗好多啊，希望股市亦都繼續反彈，因為跌都跌咗唔少日子啦。但係講到嘅外圍先嚇，因為咧即係大家好關心嘅一個美國嘅通脹，因為咧牽一發動全身，佢加息嘅速度同幅度咧都非常之影響到我哋香港嘛，有聯繫匯率啊嘛，大家都明噶啦。首先咧，要讲下呢个新申领同埋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呢、这个数字咧就温和地回落。咁其实咧都反映得到咧，就美国个就业市场咧喺过去呢段时间咧，其实都仲系好畅旺嘅。呢、这个系客观嘅事实。咁再加埋其他啲经济数据咧，咁啊令到咧个美国股市咧就企翻定一啲落嚟啦。咁当然啦，即系你话美国股市嘅上升同我哋嘅港股有冇一个好直接嘅关系呢？咁即係老老实实啦，又未必一定有好直接关系嘅，因为同埋第一又要睇下佢哋当地啲即係话就市场嘅数据以外呢，又要睇下我哋房地产市场啦，又要睇下通胀啦，又睇下啲企业盈利啦。咁寻日都讲啦，即係有部分嘅零售商好，又有啲唔好，咁所以呢就都真係业绩呢都係未必话係成个行业呢都係一片好嘅景气嘅。咁返嚟香港呢都係啦，即係业绩公布呢已经踏入一个即係几高峰期㗎啦。咁但係呢喺过去呢段时间呢，大家亦都见到即係业绩呢都普遍嚟讲啦，我哋香港啲蓝筹股呢其实都唔係太差㗎。就算你话腾讯即係咁曳都好，点讲都好啊，都合乎我预期，就係佢个业绩公布完之后，佢股价呢都企返定啲弹返啲嘅。可能大家话弹咁少咁。好過跌啦，好過即係有啲美國股咁一個業績對版咁，好似 Meta 啲咁可以暴跌你兩三成，即係都冇喺香港出現，所以算係唔係太差㗎啦。即係如果你話就咁講我哋業績嘅呢一個即係所謂嘅高峰期，咁但係咧就真係個息口個環境咧，就而家咧就真係有個幾明顯嘅變化啦。咁點解咧？因為大家都知啦，即係隨住呢一個美息持續上升。咁啊，再加埋即係港美嘅息差嘅關係啦。咁其實我哋所謂嘅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咧，都一定係逆步逆趨咁跟隨嘅。嗱，過去咧都用過，即係利用過，即係我而家嘅呢個好寶貴嘅即係時段嘅時間咧，都解釋過乜嘢叫做最優惠利率啦，乜嘢叫做金管局貼現窗利率啦，乜嘢叫做銀行同業拆息，咁表過不提啦。咁但係咧，好客觀見到嘅情況咧，就係爺咪講笑。睇嚟啲銀行都而家咩啊磨拳擦掌啊等加 P， 即係嗰個最優惠利率，因為佢哋好多銀行咧都相繼而家話咧，嗱各位，如果你而家嚟做新按揭咧嚇，即係唔好意思啦，個封頂息率咧就要向上加。嗱呢個咧都係可能係好多朋友咧唔係太理解嘅情況。當然啦，即係講到咧呢一啲咧，即係大家聽住晨光或者聽住我其他啲節目咧，都會講嘅，就係話誒銀行乜而家唔係加息咩？乜唔係好好景咩？咁嗱個關鍵就係咁啦，因為香港大家嘅朋友咧，你借錢買樓咧，你哋嗰、那個即係按揭咧係有個封頂嘅機制咧，係 H 加，但係唔係 H 加得足喎，因為 H 加到某一個位，如果去到一個 P 減一個頂嘅時間咧，咁就會所謂嘅封頂噶啦，嗱。所以其實呢，如果大家問點解啲銀行股唔升嘅，全部都跌嘅，其實係非常之咁正常，因為而家呢佢加唔足，因為本來 H 加咁多，但係俾佢 P 減返落嚟，佢就封咗頂啦，我識咁有咩底仔呢？所以而家佢哋已經係開始喐緊嗰個即係話按揭嘅優惠啦，冇啊，好簡單嘅 P 減少啲就得㗎啦，全部 P 減少啲。咁但係如果你話下一次真係當聯儲局開會係加半厘呢，我真係覺得嗱，雖然喺呢幾日咧，其實個港元匯率咧定翻啲嘅，定翻少少，冇咗藥方保證嘅。即當然啦，有陣時有藥方保證啦，但係即叫做有幾日都咦7.83几喎咁樣。咁但係咧，即都係嗰句，唔排除啊嚇，即啲大小銀行咧，可能有機會即係今次聯儲局議息，即九月底嘅時間咧，即會喐個最優惠利率。可能我話九月喎、啊，你咁快講定嗱，我講嘢比較前瞻性少少嘅，即三四個禮拜前，因為美國通脹放緩啊， 肯定話俾你聽，香港加息就差唔多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就計數啦。即係咁，你話喂啲銀行會唔會好翻啲啊？如果真係加 P， 佢會好翻啲。咁跟住香港嘅樓市會唔會？ 啊，我就想問你樓市啊，反而 Dicky， 你一路講又話係咁加息，你諗下手心都出汗啊，好多供樓人士噶嘛，其實收音機旁邊聽眾點搞啊？ 係咁。呢、這個絕對係啦，咁嗱，不過搞唔即係我哋用一個客觀理性得嚟，亦都係比較正面積極嘅角度去講咧，咁影響就一定有噶啦。唔好講而家再加個 P 或者新做按揭嘅息加咗，其實我諗講翻你大家年初嘅時間，即係大家每個月如果你供樓，可能都收到銀行嘅四五啊幾厘啊，哦 OK 六厘咧，咁啊擺埋佢啦咁樣 OK。咁但係咧而家再睇耶。點解會多咗咁多嘅？咁因為嗰個 H 最呢一個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就已經係逆步逆趨咁升上嚟，有段時間一個月嘅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係近乎水平線咁樣嘅喎。咁而家係點樣啊？而家係嘭嘭聲咁升緊上嚟，喂，睇嚟好快到兩厘嘅啫，即係好近嘅啫。咁所以咧，即係已經啊，大家應該就已經感受到嗰個供樓成本有所上升嘅情況啦。不過咁，如果真係要比起歐美各國，特別係即係比較我都熟悉嘅加拿大同美國咧，無論新做按揭又好啦，或者係即係嗰個即係浮息嘅供款嘅利率都好啦，即係我哋雖然係加，但係加得嚟咧個幅度都相對地都唔算太多噶啦。咁但係大家都會睇到啦，即係一手立嘅物業啊，貼住二手開都仲係賣得唔錯，但係二手物業嗰個成交嘅膠著嘅狀態咧，都反映到一。即係置業人士就即係都比較係觀望，咁啊再加埋有陣時都係有啲移民劈價盤出咗嚟，咁啊傳媒就梗係大肆渲染報道噶啦，因為你劈價啊嘛，咁但係就有個咁樣嘅印象俾大家就於即係唔劈價都賣唔出嘅喎，咁即係都會有呢個感覺，所以短線即係有少少影響咯。你話對個樓市，但係對啲地產股又另計啦，因為嗱好客觀就係地產股亦都唔係除咗賣樓收益好重要之外，即係物業重估影響嗰條數之外，咁但係其實租金嘅回報都係關鍵啦，零售市場又好翻啲，所以反而大家會見到近期咧啲房地產信託基金由領展啊、置富啊。到啲收租股份或者業務收租業務比較多嘅甚至啊太古地產啊，甚至乎再大啲即係長實啊、恆基啊、新世界，即係佢哋都好翻啲咯，股價都點講都好啊。 嗯，但如果鏡頭一轉啊，的確我想問一問，喂，鬧下啲即係持續高增長嘅板塊啊，咁我鬧下鬧下呢只得唔得咧？藥明生物有冇得睇咧 ？OK， 阿鐘哥都問到啲即係呢排。又咁啱，我都係喺啲平台專欄報章有講過下啲股份，咁啊嗱得唔得咧？咁嗱，即係當然我又唔係話想好即係特別推介一隻個股啦，喺大電波度，咁但係之前發咗盈起係事實嚟嘅，咁啊亦都預期住佢嘅盈利有個。即係幾勁嘅增長啦，無論係收益有六成以上，利潤亦都有即係三成幾，咁即係亦都好客觀事實，即係都係反映得到未來嘅業績展望都係樂觀啦。咁但係當然你話會唔會個而家股價反映緊少少啦，已經咁反映緊少少咯。咁第二就話咁佢個股價波動性都比較大嘅，係㗎都比較大。咁第三就係咁個股值都唔特別平喎，係呢個板塊嘅股份呢一隻都唔特別平嘅。咁但係計入埋盈利增長嘅因素咧，咁我都可以講話合理嘅。咁啊，之前其實過兩個月都跌咗都幾多，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做翻好少少先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好短線炒作嘅，睇住廿天線同五啊天線個交匯點嗰度就會係第一個阻力咯。 咁如果另外一隻嘅前景又如何咧？就係騰訊啊，因為見到佢第二季收入咧就按年跌3%啊嘛，其實都係差過預期嘅。咁啊，見得到佢嗰個前景其實係好定係唔好咧？如果長線投資啱唔啱咧？ 有啲大行股都好瘋狂喎、 啊， 個股價係啦。咁 啊 ，Dicky 嗱，你琴日咧其實喺呢個環節咧都有講騰訊嘅，我知道。但係咧，你都預測啊，琴日應該會彈得都幾好啦。咁果之然真係彈得好，但係未來啦，即係我哋投資股票、中長線噶嘛，唔係一日半日噶嘛。係啊，你嘅睇法係點咧？ 嗱，投資係中長線，我就個個禮拜都同大家見，所以咧就都係每一個星期咧都會同大家跟進住嘅。咁不過咁嗱，如果你問我騰訊，我就當未來一個星期，又或者再長遠啲啦。嗱，反而咧我都關注一樣嘢嘅，就係、是、除咗你話已經睇到曬啲業績啦，記住滯後嘅啦，呢啲係發生完大事。咁但係咧嚟緊，如果以第二季作為一個基數咧，我會覺得有幾個範疇咧，佢哋都會有個改善。第一，唔好講啦。 大家都知㗎啦。總之全世界吸金最能力最勁嗰五個 game 呢，有兩個喺佢手嘅，仲要係第一同第二嘅。咁第二點啦，就係話對於佢嘅各項嘅業務究竟嚟緊嘅前景有冇改善呢？咁嗱，佢哋自己管理層呢，對於第二季有機會係一個見底嘅業績，跟住第三同第四季呢有個改善，呢個係佢哋嘅就係嘅一個嘅初步嘅評估同展望。咁通常即係當見到管理層有一個比較正面樂觀嘅即係評估咧，對於未來嘅業務咧，咁呢個都會對於股價嚟講帶嚟一定嘅支持嘅。咁同埋如果你話各項嘅業務收入短視頻亦都慢慢上緊嚟啦，咁你話即係大家都受累嗰啲即係所謂嘅互聯網金融嗰啲，咁啊擺低少少先啦嚇。咁但係啲基本嘅業務咧，咁都仍然係嗰、那個即係吸金力都相當之好。咁所以我都覺得即係就算你話即係 process 同埋呢個 Netflix 要減持都好啦嚇，即係都係嗰句喺而家現價某程度上都反映咗即係都七七八八啦，因為即係呢個消息一出嚟嘅時間講緊380蚊，咁跌到真係300蚊都冇咗啊！曾經都咁，我諗都叫做喺呢個下跌浪裏邊慢慢反映咗呢一個即係負面嘅預期。咁但係純粹講個業績咧，再加埋近期股嘅走勢咧，都改善咗。咁諗一句講曬，如果你話騰訊繼續守住廿天移動線咧，呢、這個都係我暫時嘅睇法咧。我諗呢個走勢都叫做四個字，就係否極泰來啦。 係啊，希望真係可以捉底，唔係反彈咁簡單，捉底打埋邊爐咁啊最好啦嚇。咁啊， 捉底按摩啊， 係捉底好啦。依樣捉底有好多嘢喎，除咗捉底反彈之外， 好多嘢做啊。 食下字先啊，食下字先，唔好食早餐字啊，正所謂。好啦，同 Dicky 講住咁多先，多謝 Dicky，thank you， 唔該 Dicky， 拜拜。 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儿科专科医生赵长成， 打疫苗其中一个原理就是产生一个炎症的效果而刺激的抗体，打针之前是不适宜去吃荷尔色痛或者贝洛芬那类的消炎药的，咁但是如果打完针之后真的有一些的症状，譬如包括咧就有发烧啊或者很痛啊，那个时间食咧就是值得的。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呢个优惠环节咧，好想同阿钟哥同埋小白咧讲下咧。啊，你哋多唔多去啲工厦嗰度食嘢或者买嘢？嗱、 哦， 依家啲工业区好流行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啊。 观塘嗰一带其实都相当之多啦。 系 啦、 啊， 系啦、啊，系啊，有好多系、啊啊，其实周围都好多。咁、但系你一上去嘅时候，你发觉咧，真系别有洞天嘅。 系啊， 一上几层楼咧，喂，哇，佢直头成个风格都已经唔同晒，而家起得好靓啊！ 呢啲、啊、真系工业风啊！因为你喺工业区入边食嘢就系工业风嘅最终极啊！ 新派嘅港产工业风， 有时唔识揾添啊， 系嘛？ 因为真系太多款式啊，间间都唔同。 系啦系啦，嗱，我咧都系有阵时会想开去观塘啊，或者即系九龙东嗰带啦，咁因为近啲屋企啊嘛。有啲朋友话我、哦、可能元朗一带都有呢啲嘅叫做工厦好去处嘅，嗱，我又唔知道。不过咧，网络睇到一篇发文咧，佢就话咧啊，有啲人咧开始炮轰咧一啲工厦嘅食肆唔好、啊，嗱唔好咧，唔系好概括话啲嘢难食咯，咁你难食即系你十只手指有长短短啦，即系你。唔会 各有喜好啫， 系啦，各有喜好啫。啊，佢第一样讲咧，佢话啊，依家工厦食个拉面啊，或者咧食个意大利粉啊，贵过喺地铺食。 哦， 啊，可能真系有 望埋啲材料先，望埋啲材料先，系啦，系咪佢用靓嘢咧？即系佢下低用裸片，原来上面用鲍鱼嘅， 系啊， 系咪先？ 呢样你问阿小白啊，嗰啲拉面佢分得出啊嘛， 系啊，即系个事主 都要 试 一 试 先。 点知原来下边系餐肉咁样？ 系啦， 咁又未止嗱，有图片有真相嘅嗱，我觉得普通啦，咁、哦、样普通一碟意粉啦，咁、 正常意粉嘅 正常意粉嘅样啦。但系事主咧就话，其实咧都系食啲普通西餐嘅食材啦，咁样啦。咁但系咧煮嗰个人咧又唔系大师傅啦，咁但系咧煎块猪扒咧都收200多蚊咁样。但系其实咧、哦、今时今日咧嗰啲谷字猪扒咧，你买翻嚟个原材料价都170蚊，如果你买靓少少，咁、所以我觉得有少少吹毛求疵。但系我一路碌落去一路睇咧，睇到一点咧，我系认同嘅。嗱、 嗯， 两位拍档唔知道有冇共鸣啦？就系咧嗰架 lift 咧超耐。 哦，呢个系嘅， 呢个系我好多时候我情愿行楼梯。我最惨系咩？我有阵时想行楼梯 都冇得行， 我搵唔到条楼梯啊！ 呢个系嘅。 同埋咧，讲真嘅，工厦嘅后楼梯咧，嗰啲烟味咧又系千年计噶啦， 系系嘅， 好污糟嗰啲工厦嘅楼梯，普遍啊，我讲紧普遍，你唔好话活化完啱啱。上年收樓嗰 有啲有啲係 OK 嘅，即係有啲甚至乎係即係活化完啦，係一定 OK 啦。如果你話未活化嗰啲部分，如果空氣流通嘅，其實我都覺得係滿意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太多人喺後樓梯嗰度，即係大家明嗰陣時二手煙嗰啲咁樣，我都頂唔順啊嗰度。 所以去啲工廈食嘢咧，有陣時預鬆少少時間，唔係話等啲嘢嚟啊，或者等入去坐啊，係等 lift 啊。 係啊，咦你都好深感受喎，鍾哥，估唔到喎。 我一次試過咧，咁我喺中間嗰層，即係嗰栋好似十几层，去中间嗰层， 即系大概八楼九楼啦。你要去、 上又要等，落都要等， 系啊。 落嘅时候，跟住咧啲人好中意上落都揿晒噶嘛。咁啊，佢又系嗰个人嘅，你落定上啊？跟住嗰啲上上落落都见到佢嘅， 系啊。 即系有时候因为佢话你唔揿上落，你点入到嚟咧？你唔好理我上定落啊。佢最主要入咗部 lift 先啊嘛。 啱啦，即系有啲人嘅套路就系咁样嘅。如果佢谂住要上嘅。略佢喺二楼，佢要上嘅，佢落咗落去先。 系啊，系啦，佢又揿咗，咁嗰啲咪慢咯。 最惨就喺地下嗰啲人咧，原来你谂住地下已经上 lift 啦，原来地下都上唔到。 系啊， 嗱、 啊， 阴公网民咧就再赤裸过你哋啦，你哋都已经觉得啊有少少埋怨嘅声音啦。网民系咁样讲噶，观塘其中一个油漆嘅大厦咧，最大嘅问题咧、就系部电梯啦。佢嘅電梯咧會不時故障嘅， 呢個又係咧， 係啦。咁咧，如果當佢架電梯不時故障嘅話咧，但係佢明明架電梯係得兩架或者三架，有一架已經係故障咗啦。你諗下，再令到嗰個人流咧就再擠塞一啲咯。咁、 我冇埋怨嘅， 係咪啊？ 我只可以接受嘅啫嘛。埋怨嚟做咩？ 觀塘嗰個我會選擇行樓梯啦。係咪啊？嗰個行樓梯都 OK 嘅，係啦。有啲真係冇得行。 佢哋咧舉到咧呢啲叫工廠入邊嘅餐廳咧都。有阵时有啲盲点咧，系真系收唔到电话嘅。 哦，系啊，系啊， 又系你哋又好投入、啊，你哋又 你知唔知一入到入去嘅时候咧，我第一时间就系问个老板， 系俾个 WiFi， 俾个 WiFi， 因为你冇 WiFi， 你正常手机嗰个通讯、 都要提一提啊吓。嚟紧嘅时候咧，即系安心出行咧，系一定要升上呢个 WiFi 嘅。 哦， 系啊，因为我哋即系要 do 嘅时候都要睇下嗰个记录啊，嗰样嘢噶嘛，系咪先？咁、如果你即系餐厅提供唔到 WiFi 咧，咁你即系要谂一谂呢个问题啊。 哦，即系餐厅首先要装 WiFi。 冇错啦，系啊， 食饭咧都要有好嘅。接收嘅網絡啦，最有好天氣嘅，睇埋咁嘅天氣啦。嗱、短暫時間有陽光啊，間中有驟雨嘅，最高氣温咧大概30度啦，稍後有幾陣嘅雷暴添啊，吹和緩嘅東至東南風啊。展望咧，明日啊，即係假期啦，明日咧就有驟雨同埋雷暴啦。星期日咧啊，雨勢咧會逐漸減少咁、樣。依家咧就27度嘅氣温啦，相對濕度咧91%啊。預料咧今日都有驟雨啦。咁如果你話出門口嘅時候咧，都要帶備雨具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本港居民怀疑被诱骗到柬埔寨、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被禁锢从事非法工作。保安局成立专责小组，协调相关执法部门的跟进工作，为求助人士提供一切可行的协助。 警方表示高度重视事件，除了积极跟进求助个案，亦加强防骗宣传工作，联同入境处人员到香港国际机场，在前往相关东南亚地区的登机柜位派宣传单张，提醒旅客小心求职骗案和注意外游安全。北韩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批评南韩总统尹锡悦提出对北韩的政策路线是愚蠢至极，北韩不会理睬。尹锡悦日前提及对朝政策路线图的大胆计划构想，表示若果北韩采取实质性无核化措施，南韩将协助北韩改善经济状况。金宇正在官方劳动新闻发表谈话，表示不知道南韩将使出花招，北韩决不会理睬。金宇正说所谓的大胆构想并非新事物，想法不切实际，只不过是十几年前李明博政府提出的无核开放的翻版，批评尹锡悦想拿经济合作来换取北韩的核子是发白日梦，想法太天真和幼稚，不知分寸，不自量力。俄乌战事持续，外电引述消息人士表示，被俄罗斯兼并的克里米亚一个俄军军用机场附近发生至少四次爆炸。消息人士说，爆炸发生在塞瓦斯托波尔以北的贝尔贝克基地附近。当地亲俄官员说，俄罗斯国防防空部队击落一架乌克兰无人机，无人员受伤，在乌克兰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官员说，俄军向当地发动两次袭击，造成1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形容是恐怖主义行为。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波罗的海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地区部署三架携带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战机，并会处于全天候战斗执勤状态。撒旦诗篇作者拉什迪在美国纽约州遇袭受伤事件，24岁疑犯马塔尔在纽约州短暂出庭应讯，他否认企图谋杀和袭击罪，法官下令羁押拘押，下令继续拘押马塔尔不得保释。有传媒刊登马塔尔在监狱接受访问的内容，马塔尔说，当他听到拉什迪幸存时感到很惊讶，又说对方不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攻击伊斯兰教的人，他不喜欢对方，但他并没有从头到尾看完撒旦诗篇，只是看了两页。拉什迪上星期出席讲座时遇袭，颈和腹部被刺伤，马塔尔当场被捕。报道说，拉什迪的情况虽然很严重，但已经有改善迹象，不再需要用呼吸机。日经平均指数报29,047点，升10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31美元，卖出1,756.1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36.34，瑞士法郎0.958，加元1.296，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191，欧元对美元1.00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咁啱啱收咗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都系车多。重复多次啊，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阿 Fred 郑俊宏，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这个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你愿意进入精神病患者的世界，认识他们更多吗？电视单元剧《陪我讲 Shall We Talk》第二季，用故事细听精神病患者、隐藏患者和复原人士的心声，明白更多，让彼此不再闪烁。星期日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特战荣耀， 李一桐今次饰演性格爽朗的军官艾千雪，歌声外柔内刚，是公认的军花和最年轻的电子资讯通讯工程师。他和燕破岳从互相看不顺眼到互相欣赏，究竟两个人最后有什么发展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八点三十九分啱啱搭正啦，喂，讲下登山缆车啊，两位拍档即系又记得自己上一次搭嗰个登山缆车咧，系几时嘅事咧？ 哇、 啊、哇，去老衬做下老衬亭嗰个系嘛？去老衬亭做下老衬，应该 而家叫老衬亭真系太过分啦！ 咁先型啊嘛，叫老衬亭。 我谂十几年啦， 十几年， 我真系冇坐过嗰只登山缆车。 就算上山顶都 系揸车啊，都未必。 因为咧，你你架车有阵时下低，你唔知摆边， 系啊系啊， 系咪先？跟住 旁边有啲标位嘅，不过等好耐， 系啦，好等好耐。 你应该系坐公共交通工具去到， 系 系 再转登山缆车， 其实应该系嘅。 落翻嚟走嘅时候都方便啲。 系我等啲仔仔大咗少少咧，我就会同一佢一齐搭呢一个交通工具。 即系等个仔卅岁嘅时候系嘛，大啲 啊，打多一两年得噶啦。 系，但系卅岁嘅时候。阿爸旧时就喺呢个老衬亭嗰度做老衬噶咯， 系啊，佢而家都老衬噶啦， 俾人呃咗上去咁， 冇气去， 仲系老衬咁样系嘛？啊，老衬亭嘅典故系咩？等阿佳哥揾个机会， 好啊，呢个揾阿佳哥问 一下呢啲啊吓， 我就嚟变佳哥二点零噶啦。 哦，系呢个佢代言人。嗱，讲呢一个咧就系原来第六代嘅山顶缆车咧，将会喺今个月嘅27号咧就隆重登场咁样。咁啊，亦都有啲感谢。香港市民的一些通行证啦， 好贵，但是 是贵的， 400多元到啦。 我仲停留喺你讲紧老衬亭嗰个名嗰度。以前咧 N 年前即系70年代咧，嗰阵时仲叫做丽的电视嘅。咁有一个节目就叫做老衬亭嘅。 哦，咁系 documentary。 我唔记得啦，我就系记得佢就主题曲嘅啫。 系点唱嘅咧？ 佢真系唱咗老衬亭出嚟咯。 系咩？ 系啊。诶，唔系想我唱，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 仲唔系中，仲唔系中哥开金口嘅时候？ 使用呢个拍子嘅，老衬亭老千多过九经与马经，我就记得呢句啫， 系 咩？第一句嚟嘅，就系讲老衬亭呢个地方，即系香港嗰阵时，喂，即系可能 点解会好多偷呃拐骗喺 都唔系好嘢嚟嘅句歌， 即系有扒手啊，因为系咪啊？ 唔知啊，即系可能要阿小白问一问阿佳哥，即系搵个 topic 讲一讲， 系咁啊，讲 听佳哥识唔识唱呢只？ 系。 佳哥唱啦，佳哥 成首添可能佳哥。 喂，头先小白咧，你讲嗰个超级粉丝套装咧，关于山顶缆车嘅咧，仲有限量版嚟嘅，得300套嘅啫。 哇， 你唔好话贵， 即系粉丝就要争啦呢啲。 你想买都未必买得到，因为咧个第六代嘅缆车其实个升级计划咧就用咗大概8亿元嘅，咁啊希望就可以接咗多啲嘅旅客咧，可以上到山顶嗰度咧一览维港嘅景致，咁就 very good 啦。 香港的文化风俗传统就说农历7月14就是盂兰节，相传就说鬼门大开这样。其他地方都一样会有类似的节日的，好像日本、原来他们都有盂兰节的，但他们盂兰节和我们有什么分别呢？想不想知道？包括好转头告诉你知。亦都有盂兰节嘅，多数嘅地区亦都有每年嘅新历8月13至到16号，虽然过咗，但系见得到咧，佢哋都会有佢哋嘅盂兰盛会。佢哋嘅盂兰盛会算得上咧就系夏天最热闹嘅其中一个祭典嚟噶。对日本人嚟讲，盂兰节咧就系迎接祖先亡魂回家表示谢意嘅日子，所以咧冇一啲啊阴森啊鬼怪嘅感觉，反而咧就系充满住一种喜庆嘅感觉添。佢哋对于生死嘅观念咧，其实就系嚟自佢哋日本传统嘅宗教文化。日本神道教同埋佛教都系信奉死后能够成为神或者佛，咁啊用意咧就系可以保佑下佢嘅后人嘅。如果第二日有机会去旅行，去日本见到人哋咁啱又有一啲叫做盂兰嘅祭典嘅话咧，你就唔需要惊啦。如果一种开心嘅心情去到参加一下啦。 Radio station BTSN OOP。That's where you make me sick. I want your love, I want your name. Inside my heart there's nothing but a burning flame. Have you grown my love? Come a little bit closer. Don't make me wait. Let's make some bad decisions. I want you.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baby, every night. And it feels like, ooh,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晨光警星邀请了香港警务处张文汉高级督察 Ray Sir 上到来，就是担任嘉宾主持。早晨 Ray Sir。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你好啊 ，Ray Sir。咁啊，听闻最近咧有一只嘅虚拟货币，咁啊摆一个星期咧，哇就可以升几倍啊！咁啊，最近咧咁啊，听得你介绍骗案嘅手法多啦，都想问一下你咁啊，稳阵啲。 系咪喺交友平台、讨论区或者一啲即时通讯软件度，保证可以喺极短时间教你投资，赚取高回报咧？ 你讲开又系 ，Ray Sir， 你又知嘅？你唔通真系骗案嚟嘅？ 呢啲就系咧典型嘅网上投资骗案啦。呢啲投资大多数都唔存在嘅，讲到咁吸引，只系为咗引大家上钓。单单喺今年嘅上半年啊，就已经接近800单嘅呢类型案件，比起去年同期啊，升近超过一倍啊，合共损失金额咧就接近3.9亿港币，即系近乎每一单案件咧嘅损失咧，差唔多有成50万嘅。 其实近呢两年，身边都有好多朋友咧话炒虚拟资产啊，嗰啲咩 coin 咩 coin 嗰啲咧，咁啊连本身都唔系好识电脑嗰啲朋友，喂个个咧都话心思思想炒埋一份，咁啊唔识就乱咁投资，我咧都好担心佢哋会中招啊 ，Ray Sir。 冇错啦。近几年咧，有唔少虚拟嘅资产，例如比特币啦、以太币等等，仲有一啲贵金属啊、美股啊嘅价格咧，曾经喺短时间里面咧急升，令好多唔熟悉嘅投资者啊，都会心思思想试下。骗徒就睇中呢一点，透过唔同嘅社交平台咧，就揾目标，引诱佢哋咧就进行一啲虚假嘅投资计划，令到唔少人啊堕入骗案啊。 我睇新聞成日聽到好多阿 Sir 啦、Madam 佢哋會講，而家坊間有一種叫做唱高散貨嘅手法，其實又係啲咩嚟嘅咧？ 呢啲咧其實騙徒一般會假扮高富帥、白富美，或者一啲投資顧問，就俄稱咧有豐富投資虛擬資產、貴金屬或者外匯嘅經驗。佢哋會喺啲交友平台啊或者約會軟件咧，就吹嘘自己賺到好多錢，賺得好快。同埋會張貼好多奢華生活嘅相片去炫富， 我都見過啊！社交媒體耐唔耐咧，就會見到而家啲人啊喺度賣廣告，一啲咧就擺到哇，成張台咧都係銀紙，有啲咧就擺曬啲名車相咁樣。咁啊，最重要咧，佢哋仲會話聲稱自己有內幕貼士，又話知道咧某一隻嘅細價股就會爆升咁樣，強烈推介俾人。咁啊 ，Ray Sir 啊，呢啲算唔算係你頭先所講嗰一種咧？ 其实呢只就系啦，实际上咧呢啲骗徒咧一早咧就喺低位里面咧大量扫货，当投资者买入股票推高股价之后咧，骗徒咧就随即会沽货离场，呢啲咧就俗称叫做割韭菜，呢啲细价股咧一跌咧就随时可以跌到八九成噶。 哇！呢啲仙股一听就知系信唔过啦。我有个朋友咧，最近喺网上面识咗个网友，佢咧介绍我朋友透过网站或者手机 app 去到投资虚拟资产，平台咧仲会显示埋赚紧几多钱。咁呢啲嘅投资又可唔可靠嘅咧？ 咁呢啲咧，大家就要小心啲啦。除咗唱高散货之外咧，好多骗徒咧都会喺交友平台或者约会软件咧就主动接触受害人，假扮投资顾问，同佢哋投其所好， 成为朋友或者情侣的关系。之后呢，他们就会氹受害人在假投资网站呢就开设账户，然后将资金呢就存入骗徒所指定的个人银行户口。骗徒之后呢就会在假网站呢就伪造入账或者获利的交易记录，从而诱使受害人呢就投资更多的钱。最后当受害人想套现的时候呢，系统就会要求受害人呢缴交一大笔的手续费啦，又或者声称系统故障呢就拖延付款。 嗯，我朋友话呢啲平台仲有一个叫做客户服务员，教佢点样用呢个平台，点样入钱㗎喎，咁都系假？ 骗徒就唔怕你问，最怕你唔俾钱佢啫。骗徒呢其实为咗增加个竞争度，会建立一个呢客户服务员嘅身份。其实呢个客户服务员呢都系诈骗集团嘅一份子。这个客户服务员会很详细讲解怎样开户、充值和进行买卖等等。当受害人在平台界面看到自己赚了钱，要求获利套现的时候，这个假客服就会以不同的借口拖延，例如户口被冻结、投资涉及违规操作需要缴交罚款，又或者需要为户口充值到某个金额才可以套现等等，就引诱受害人呢就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咩咧就导致受害人咧损失更多嘅钱， 咁即系有入冇出，投资者分分钟咧仲会输好多、哦。有冇一啲案件分享一下，等我哋嘅听众可以引以为戒咧？ 就以今年上半年嚟计，最大嘅损失案例里面咧，受害人咧就是一名家庭主妇。上年六月咧，受害人咧就喺网上放售手上嘅物业，后来收到骗徒嘅电话，就话想买佢个单位。之后呢骗徒就转移话题，游说受害人呢就投资比特币。于是受害人呢就跟咗骗徒的指示啦，开始做一个假网站户口并进行投资。在短短三个月里面呢，存入咗接近400万港币入骗徒的银行户口。平台亦都显示咗佢赚成咗1200万咁多。过咗冇几耐，受害人仲想攞返啲钱，平台就以唔同嘅借口呢就阻止受害人套现。例如要求他交保证金、解冻费和签名错误罚款等等，要求他继续入钱。受害人其后分了几十次入账去到骗徒的银行户口，但是受害人最后尾都没有办法拿回自己的钱，亦都没有办法再联络到骗徒。后来受害人总共损失了成1700万港币。 哇，骗案呢真的叫做一单都嫌多。剛才呢 Rachel 你提到騙徒會製作假投資網站或者假手機 App， 其實這些假手機 App 是不是很容易下載到的？ 其實這些假手機 App 就不難找到的，由於假 App 是不能夠在官方渠道上架、所以騙徒會做埋截圖，圖文並茂地教受害人利用一些假連結去避過官方途徑去安裝一個假手機 App。 如果用戶是使用 Android 的手機系統，基本上呢是无需做任何设定呢就可以按照连结下载假 App。 如果受害人呢是使用苹果 iOS 呢，假网站呢会指示他们先安装一个叫做 Test Flight 的官方测试平台，以绕过 App Store 去安装假 App 的。最近还有方法呢，就是骗徒要求使用苹果 iOS 的受害人呢安装恶意 iOS 描述档，他们安装之后呢在手机主画面呢就会新增一个书签，只要按入书签呢就能够进入假网站了。书签和 App 的 icon 按钮呢看下去没什么分别，而假网站的界面呢和一般投资 App 的设计亦都很相似，令到受害人很难分辨真假，一步一步地堕入骗案。 原来是这样，即是就算手机没有越狱亦都可以安装到假 App 啦。其实讲来讲去，所谓有极高回报的投资大家都要小心，很可能是陷阱来的。Arisa， 近一年呢 NFT 都非常 hit， 不少名人、艺人甚至乎大牌子呢他们也都推出过自己的 NFT， 亦都有不少炒卖 NFT 的人说到自己赚到钱。Arisa， 有没有研究一下 NFT 的吗？ 其实 NFT 呢就真是非同质化代币，坊间大部分见到的 NFT 呢都是将一些图像、影音或者短片等等以代币形式存放在以太坊区块链的加密资产钱包或者平台里面。每一个 NFT 都有一条独一无二的私密钥匙，而拥有人呢就被视为该作品的真正拥有人了。 其实整这些 NFT 需不需要有很高的技术的呢？如果我刚才所说的私密钥匙，那是不是即是就看不到那件艺术品的？ 其实手机只需要安装 NFT 平台手机 App， 就可以将一啲媒体档案呢就制作成 NFT 嘅，并且呢永久记录喺区块链上。大家可以諗下，手机影张相拍条片，然后上载个 file 呢，五分钟就可以完成㗎啦。 咁其实个档案係放咗去边度嘅呢？ 以市场上其中一个最多人用嘅平台为例啦，档案呢就会被存放喺另一个去中心化嘅档案储存平台上面。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度下载艺术品的原档，存放在自己的电脑里面欣赏或者打印出来。所以值不值得花天价去购买 NFT 就真的见仁见智了。 那投资这些 NFT 的话又有什么风险呢？ 最常见的就是钓鱼诈骗，骗徒会假冒 NFT 钱包平台发放短语或者电邮，有骗受害人就进入假网站并输入钱包恢复短语，或者透过假网站弹出虚假交易信息，要求用户呢就连接钱包并确认交易。用户一旦签署确认交易呢，钱包内嘅 NFT 就会被转走啦。 哦，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喎，唔知仲有冇其他嘢我哋需要留意呢？ 投资者同埋收藏者呢亦都要留意盗版同埋侵权 NFT 艺术品嘅风险。由于数码图像、影音艺术品等等好容易被复制，侵权者呢亦都好容易将实体艺术品未经授权呢就制作成 NFT 艺术品出售图利。因此呢投资者同收藏者呢好可能会喺不知情嘅情况底下呢买咗盗版或者侵权嘅艺术品啦。第三，有啲平平无奇嘅 NFT 呢会被炒到去天价。唔好以为买到就执到宝啊大家。有部分 NFT 呢好可能系以洗售嘅方式被抬高价格。即是在短时间内卖家自己左手交右手进行买卖交易，抬高 NFT 的价格，当找到买家接火棒，炒家就会即刻获利离场了。 听了这么多有关网上投资的陷阱，那不知道 Ray Sir 会不会有些 tips 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呢？ 当大家进行网上投资的时候，可以留下以下这几点。第一，不要轻信回报高到不切实际的投资计划或者网上的内幕消息。第二，唔好下载来历不明嘅应用程式。第三，大家唔好将本金转账到个人名义嘅户口，或者透过加密货币转账。大家可以试谂谂，如果一个真正投资 App 或者平台，点解唔系使用公司银行户口俾人转账，而系使用个人嘅银行户口呢？单凭呢一点，大家都应该会觉得十分可疑啦。 系啊，真系非常之可疑啊！不如我又讲多几个 tips 啊！大家都应该光顾可靠以及咧就信誉良好嘅投资平台。喺投资任何产品之前，应该充分了解相关嘅产品特性以及咧就资讯安全风险。咁啊，如果怀疑受骗嘅话，应该咧就保存翻相关嘅记录，即刻报警求助，啱唔啱咧？ 啱晒啦，小白。等我再俾多个 tips 大家。就是警务处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的守望者网站 cyberdefender.hk 和社交平台专业，以及反诈骗协调中心的网站 www.adcc.gov.hk 都有很多关于投资陷阱的最新资讯，大家都可以上去看看。 今日咧，好多谢 Ray Sir 同我哋分享咗唔同类型嘅网上投资陷阱。咁啊，听众朋友都要记住啊，投资涉及风险，进行投资之前咧，记得了解清楚有关产品嘅特性，唔好盲目跟风啊！今日唔该晒 Ray Sir， 拜拜， 拜拜。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核实对方嘅身份，咪俾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二线。 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咧，主要系近住新田围村嗰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 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就去到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排到香港单车馆。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进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系慢车，车龙就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新田围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博康村。讲多次啊，就系狮隧出九龙方向，跟住新田围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亚冠杯16强对决，一起撑本地足球，香港球会杰志气势如虹，历史性杀入亚冠杯淘汰赛阶段，面对泰国劲旅巴吞联，能否再进一级？亚冠杯16强赛事，巴吞联对杰志，星期五下午3:09，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一起撑杰志。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嘅表现先。嗱，道指咧升18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9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7点啊。睇睇咧今日港股咧要低水，低开55点到啦。讲紧咧就系恒指嘅夜期啊吓，咁落翻啲啊吓。咁至于咧反而啊大只嘅蓝筹啦啊，腾讯啦，咁啊有大行就报告咧，即系目标价维持喺700几蚊嘅水平。 平，咁系咪真系有能力挑战到700蚊呢个高位咧？咁啊，转个头咧，开始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嘅资讯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大壮开麦入边啦，电话旁边已经打咗俾阿大壮麦啦。早晨，大壮麦。 早晨，小白话要偷鸡嘛，老爷话今朝 morning break 短啲啊，嗱嗱谂咧讲几句啦，大家。 哦，咁啊要快啲倾几句啦。同大壮麦最开心嘅嘢咧，就可以讲下足球员。足球员最近都有好多唔同嘅花边新闻啊，有啲咧真系花边，有啲可能牵涉到刑事嘅、哦。遇到刑事嘅案件、民事嘅索偿，其实球员嘅应对有啲乜嘢？听下咧，大壮麦。 如果你讲嘅英国足球员咧，纯粹合约嘅嘢咧，佢比起其他国家咧就发达好多嘅。 嗯， 啊，所以发展到咧，佢哋为咗啲叫咩 sports 啊，定系整啲 premier 嘅 soccer 咧， 系 有啲行咧，律师行啊，专做呢啲都够做嘅。 哦， 咁你睇到啦，佢哋亿亿声啊嘛，你转会费都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系有关合同嘅嘢咧都好多争拗。 嗯， 不过你问到刑事咧，呢个礼拜我哋见到一啲咧，即系。前无古人嘅嘢咧，就两个啊，两大球会啊。 嗯， 我啲荧光幕睇到咧，就阿杜曹同阿甘地咧，两个本嚟握手噶嘛。 系啊， 握手变成拱手啊，而且我谂就系破天荒咧，两个领队齐齐俾球证咧红牌赶出场。 哎呀，系。 咁当然，如果你话啊，佢两个握手啫，咁球场里边有呢啲碰撞行为，好多时就系话呢啲系体育嘢嚟噶，就唔应该系涉及刑事噶。 佢、嗯、 打交就唔系咁计啦。咁、 嗯、 你话除非佢哋好似摔角咁，以前啊咩君子马兰奴同阿骷髅头梅飞握握下手，然后斗力嘅咁样，嗰啲就可能叫做合法体育啦。 哦， 佢两位咧就如果真系拱手咧，就可能真系要上法院啦。 哦，咁但系佢哋两位单单咧净系见到佢哋两位咧握手啦，不过咧就大家都死唔肯放手，咁啊变咗大家就有啲叫做少少嘅接触。其实如果从一个刑事嘅角度嚟睇，佢哋两个算唔算有身体接触？但系系咪伤害性嘅身体接触咧？ 啊，咁呢下咧，如果我哋纯粹睇镜头嗰度咧，点到益子嘅？因为其他啲人走晒埋嚟啊嘛。 啊， 你话如果冇人埋嚟，佢两个唔知道会发展到成点咧，咁啊难讲啦。 系， 不过咧除咗佢哋之外咧，万智双雄咧，都唔寂寞喎。 系。 咁啊，曼城嘅前球员阿文迪咧就俾人哋告话强奸啊咁样。咁另外咧 ，Ryan Giggs 咧，阿杰斯咧，即系以前曼联嘅七少福一啦。后来仲做过呢个助理教练啊、领队咁嘅样，亦都咧而家面对审讯嘅。咁啊，打到第七日咧，啊话佢咧就系有啲咁嘅同啲 mistress 系嘛，一啲情妇啊，起咗争执，咁啊情妇咧就上法庭指证佢，都话佢喺话冇着衫嘅情况之下拖咗个情妇离开房间，打埋个妹添咁嘅样。咁、打到第七日咧，就阿杰斯自己出嚟作证。咁呢次咧，杰斯件案咧就喺翻曼彻斯特嘅法院啊，嗰啲 Crown Court 就進行。好唔好彩就唔知啦，因為以前試過咧，神奇隊長謝拉特咧，就亦都俾人哋告毆打噶。咁你話喺利物浦嘅法院，利物浦嘅民眾，咁嗰宗案件咧，阿謝拉特就無罪啊。咁但係另外一樣叫做 juicy 啲嘅嘢咧，就係阿杰斯咧個大律師咧，就喺印度作工嘅時候咧，問咗佢好多啲私生活嘅。咁啊，好多有时候听歌学英文啊，呢次咧就睇个审讯都学英文嘅，即系问佢系咪爱用情不专啊？英文叫吓 cheat love 啊，亦都有话佢系咪中意即系挑逗人哋咧？即系嗰啲 flirt 啊，嗰啲字，佢全部一一承认嘅。 哎呀，系啊，我都有睇到，同埋学咗好多新嘅英文字啊。 系啦，直头好似咧，即系几十年前咧，曾经试过咧，就如果登载嗰啲审讯咧，就一字一句都引述噶嘛。啊，咁當然美國而家叫 televised 咗就唔使啦，有片睇有音啦，英國未得嘅，咁所以咧有翻啲文字版走出嚟。咁而傑斯咧就淨係話係佢啲用情不專，不過咧就暴力就冇啦咁嘅樣。咁啊睇下信唔信佢啦咁嘅樣。咁另外代表啊傑斯嗰位御用大律師咧啊，亦都好有爭議性嘅喎。controversial 啱啱一寫咗本書啊，叫 Justice on Trial， 即係話以公義都攞嚟審下喎嚇，唔係審訊啲公義，係將公義攞嚟審訊。裏邊有啲人唔知係咪語出驚人啦，佢就話不如放棄曬咧所有呢啲毒品嘅法例，就話唔應該用呢個司法嘅系統咧去處理啲毒品嘅。 系咪啲小朋友啊？即系啊，有毒品问题，唔应该咧拎上法庭判佢坐监咁嘅样。咁、哦、呢啲咧由社会人士啊、公论啊、高人嚟决定啦。 嗯，系啊。 咁啊，所以我哋睇下，原来足球唔国语都离唔开呢啲刑事案件噶。 系、哦，其实见到譬如杰斯咁样啦，佢之前都做紧一啲国家队嘅领队啊、教头咁样嘅，咁佢都特登辞任咗啦。咁啊，其实如果佢真系一啲嘅球员或者领队，佢哋遇到呢啲刑事案而系中咗嘅，需要服刑之后，又可唔可以再做翻佢哋原本嘅工作咧？好， 呢啲就当然睇下足总同埋球会嘅取向啦、啊。不过你见。嗯，近来咧用翻啲通俗啲嘅字眼都系潜咗水，所以曼联咁好战绩咧，我哋净系见到加里利维尔同埋阿 Roy Keane 出嚟咧，义愤填空啦。咁但系我哋见唔到阿杰斯出嚟讲嘢会系，咁你话将来佢仲做得翻领队，咁好视乎你自官司啦。 系啊，咁啊， 有啲人啲官司度话有赚，一张啲钉咪赚到盆满钵满咯。 咁、哦、又系、哦，呢、這个真系、哦。不过而家最 juicy 嘅当然就系睇下曼联呢一队嘅波咧，到底系咪真系有新嘅买盘，定还是好似啲前曼联球员所讲嘅，而家呢一队嘅波咧就变咗做球员嘅坟场啦。 我净系知好多电视机都俾啲球迷打烂咗。 系啊，打烂晒噶啦。好啦，我哋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大众威。 好，唔该小白。 拜拜， 拜拜。 接通我吗？信息到吗？我声线充斥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寄探测到了，全流将信息感染到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空感染他。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物洞察到了，全来将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冷静冻结合路程，放假已不易事，七天不够用，但我未会习惯他投资。最短一切这旅程，习惯不合乎，自我不够好，就尽心恶制止这过程。这样每次穿地想努力改掉潜让我今天讲说话听识点动作心跳电这个验得到是会再想试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正线冲击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愿记探测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证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空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物碰触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I wear my crown, I've been trying to do my thing, I'm sound, yeah, everything I do, anything I want to, I can be like everything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yeah, I know when I just be doing my thing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be, I'm going, but I just be flowing, my words me, my blow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how I do it, ooh, 应该可以是最美，试试放松行事，轻松的态度，但我未会习惯它投资。不可改变或事情，少少可制止，而能否明知少为个富自私？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正线充斥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愿记探测到了，全流将新鲜感证据你的视线。 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一个超级食材啊，三个字无花果。 开唔到花，但系结到果，系啦，无花果嘅意思就系咁，好多嘅营养噶，包括咧就可以啊养颜同埋美容啦，仲可以帮助消化、抗氧化呢啲就梗噶啦。无花果咧含有水解酶、脂肪酶啊，呢啲成分都有助分解血液入面嘅脂肪，避免啊累积造成血管嘅阻塞。所以大大降低咗咧心血管病嘅风险噶，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奥。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咧，电话旁边啊有 Monica 喺度，已经笑咗咯。早晨 ，Monica， 好开心啊！琴日咧。就阿梁明忠啊打电话俾我咧、啊，我直情一第一下已经认得佢啦， 咁犀利啊！ 同我倾咗几句咯，日日听，咁啊赞佢同埋佢主持咧就嫌佢少咯，个环节。咁、今日咧最主要咧就系、是、补足我寻日女生日，都廿几岁噶啦， 廿几岁啦， 唔系女女， 毕业咗啦系嘛？ 未， 哦未毕业。 唔系毕业，毕咗业， 毕咗业。 我以为你话结咗。 哦，唔系，毕咗业，毕咗业啦。但系就仲未结婚。 未。咁咧就好稳定嘅。咁我就补足佢寻日生日快乐，因为佢寻日咧好忙，咁我哋都系随便食餐饭。咁啊，准备21号咧，就佢啲好朋友同埋男朋友啊嗰啲一齐上我哋屋企啊，再拆一餐。 哦，留意住限聚令，唔好太多人，知唔知啊？ 唔会嘅，唔会嘅。 系啦， 我哋即系佢最好嘅朋友都系抽嗰啲出嚟。 哦，咁啊得啦，啊最紧要即系大家开心之余都要记住呢个抗疫嘅功夫要做到足先至得噶。 系、啊，会啊，喺屋企都戴口罩。 咁梗系要啦，勤洗手添啊。 而 家都戴紧啊，啱。 防空都戴。 系啊，啱。咁你就真系叻猪啦，你真系。 都冇办法啊，即系开住冷气戴咯。 系咯，去咯，要噶啦，要噶啦。好啦，嗱，咁啊，阿蕾蕾就生日啦，咁、你又点咗俾佢听啦？有啲咩特别祝福佢啊？吓、 祝福佢咧，就希望佢每日梗系过得开开心心，回味过去，享受现在，迎接美好嘅将来，就是、我祝福佢嘅。 系，好嘢，好嘢。 跟住咧，我老公预祝佢9月2号生日。 哦，9月2号就快咯，都下个星期 到。系啊，所以好快啦，咁啊。为你钟情当点俾佢同我都扮啦，一齐听啦。 系咯， 咁咧吓就你哋个节目咧就好丰富，好充实。 多谢 我哋好似咧即系活生长喺一个每一天咁长知识， 系嘛？ 即系咧又好轻松，但系咧就好紧凑。所有财经啊、医学啊或者育儿啊，所有你哋都可以兼顾到，即系又唔沉闷。咁啊。如果最惨咧，如果朝头早扎醒6点咧、就唔得了啦，一路听到10点， 吓死！我以为我吵醒你添， 唔系啊，系听到咧唔瞓得翻啊！ 哎呀，咁咪唔好瞓咯，一路听住我哋吓，系、咪夜晚早啲瞓，朝头早就早啲起身听 吓。咁、我咧点唱？咁啊点俾我屋企人，我女啦、老公啦、男朋友啦，同埋我老公嘅4家姐啦、佢班表姐啦，咁我女个男朋友健仔，佢妈咪嘅家姐，同埋我屋企人，我妈90岁啦， 已经见晒家长啦，阿女女个屋企人 差唔多啊，系啊，全部识。 咁啊都祝福定你哋，即系祝福佢哋白头到老先，可能就快都拉埋啦，系嘛？ 唔知喎，呢啲又 留翻俾啲后生嘅谂嘅呢啲， 系啊，咁啊。最紧要祝福我阿妈老人家90岁，即系好叻啊！佢仲即系净系眼唔系几好，咁啊我妹照顾佢，好多谢我妹吓，咁、样咯。 好，咁啊， 哇！屋企人啦、哥啊、家姐啊嗰啲都讲唔晒啦。 系啊。 咁啊，跟住咧就赞准备要咧好全世界或者咩好支持你嘅节目。 好。 阿钟哥啦，小白， 系 你啦， 系 阿欧啦，林慧 ，Didi。 仲有 Didi 粉添， 梗系啦 ，Didi 好重要啊，好听啊。咁同埋你哋嘅节目已经系好充实， 系多谢你。 我知道你哋喺背后咧搜集嘅资料咧，系我哋想象唔到咁。 哎呀，听众明白咧，同埋听众享受我哋嘅节目咧，咁啊已经相当之足够啦。 即系你哋讲出嚟可能5分钟或者10分钟，但系你哋搜集嗰个资料喺背后咧，又要分析，又要即系筛选，同埋要即系核实嗰啲咧步骤系。唔可以 滑脱咯。 當然啦，當然啦， 係 啦，好，咁我都非常之多謝你嗱，懂得欣賞我哋晨光第一線啦。咁我繼續嘅，除咗你之外，亦都 梅嗰檔嗰輩聽到。 是啊，喂，我都是听阿淑梅姐啊陆 Sir 带的嘛。 是啊，阿曾志华他们啊。 没错，是啦、啊。那我们喂讲了很久了，那我们一起听下歌啦。多谢你的点唱，多谢 Samonica， 拜拜。 好，拜拜。 为你钟情，倾我之诚，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生首次尽吐心声。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有共鸣，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子环做证，对我讲一声，终于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你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之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之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 晨光追踪三十一。 哥哥啲歌真係好好听。 真係囉。 不过呢即係除咗好听。 听出耳油。 係啊咁你听晨光啊会听到啦。咁啊睇电视啊睇港台电视31电话旁边又唱。早晨啊唱。 早晨啊唱。 早晨啊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係有冇着波衫 冇啊但係转头会换返件波衫。 要啦梗係要啦。 有冇女球迷 咁我都想知道。 好。 喂但有冇女球迷唔紧要最紧要系我哋而家收音机旁边嘅啲观众成为球迷啊。因为呢要介绍今日呢有场足球大战啊。就系港台电视32台记住有亚洲联赛冠军杯 2022, 就系有呢个杰志呢打到入去亚冠杯16强啦。咁今日个戏码就系呢个泰超联嘅球队巴吞联对我哋香港嘅代表杰志啊。咁呢个系一个淘汰赛去到淘汰圈啦杰志好好成绩。咁记住呢今日晏昼3:45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啊记得要捧场啊、 一定会啊。 係睇下杰志可唔可以带领呢香港嘅球队喺呢个亚冠嘅赛事得到一个新嘅高度啊咁啊。睇完呢个足球比赛咁接住落嚟仲有咩好节目啊昌。 咁啊，翻翻去到港台電視31啦嚇，今晚夜晚七點半，不一樣的旅程。咁啊，今集嘅嘉賓咧就係、是、大家都熟悉嘅，就係、是、阿劉偉恆啊。 嗯。 咁啊，劉偉恆咧係做過電台嘅節目主持人啦。咁而家咧佢亦都係呢個多媒體嘅創作人，就拍過好多套電視啊、電影等等。咁佢今日咧會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佢點樣睇呢個業界啊？即係佢點解會投身呢個演藝行業啊？佢對於認為咧呢、這個新一代嘅香港電影人有啲乜嘢發展機會等等嘅。 嗯，咁啊，睇下导演的话，咁如果有意投身演艺界嘅话，你就可以观察一下啦。仲有啲咩好节目啊？唱 咁啊，紧接待去到夜晚八点钟，与 Pat Pat 有约啊，主持人系Kitty 啊，咁啊，今晚 Kitty 崔洁彤咧就请嚟嘉宾啦 ，Judith 罗海玲，咁啊阿 Judith 会分享下佢同佢只狗仔嘅一啲窝心小故事之外，佢亦都会咧跟阿 Kitty 一齐咧整呢个宠物鲜食，个叫做猪肝鸡肉寿司， 俾、大家留意啦吓。吴家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话，收到多三名港人怀疑被诱骗到东南亚国家的求助个案，当中一人在泰国，另外两人在柬埔寨。暂时所知，三宗都涉及怀疑求职骗案，他们一直有同家人联络，报称暂时安全，但人身自由受限。连同保安局寻日的数字，今年一月至今，当局收到23名港人的相关求助。卓孝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一月最先收到5名香港居民求助，求助个案中最早去年9月离开香港。卓孝业又说，根据已返港人士透露，他们去到当地之后被要求以电话或网上进行诈骗，要达到指定金额，否则要由家人补贴。有求助港人经家人汇钱到当地后成功返港。卓孝业又透露，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收到求助后，已经即时按求助人意愿协助向当地警方报案。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接受彭博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参加11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会议。较早前，《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中方正规划习近平11月出访东南亚，包括到巴厘出席20国领导人会议，之后转往泰国曼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将会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撒旦诗篇作者拉什迪在美国纽约州遇袭受伤事件，24岁疑犯马塔尔在纽约州短暂出庭应讯，他否认企图谋杀和袭击罪，法官下令继续拘押马塔尔不得保释。有传媒刊登马塔尔在监狱接受访问的内容，马塔尔说，当他听到拉什迪幸存时感到很惊讶，又说对方不是好人，是一个攻击伊斯兰教的人，他不喜欢对方，但他并没有从头到尾看完撒旦诗篇，只是看了两页。拉什迪上星期出席讲座时遇袭，颈和腹部被刺伤，马塔尔当场被捕。报道说，拉什迪的情况虽然很严重，但已经有改善迹象，不再需要用呼吸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和雷暴，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93点，跌70点，成交金额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82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雅生活服务7.03元，跌咗1.32元；腾讯控股314元，升个4；友邦保险75.5元，升5仙；恒生中国企业68.22元，跌2.6元；盈富基金20.24元，跌4仙；阿里巴巴88.4元，升1.5元；网易136元，跌5.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36.28，瑞士法郎0.958，加元1.297，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191，欧元对美元1.008，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918点，跌23点。港金报164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69美元，卖出175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重复多次，就系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咁至于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沙田路近住圆洲角公园沙沥公路嗰边啦，车龙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讲多次，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沙田路近住圆洲角公园沙沥公路嗰边嘅车龙咧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环保大道回旋处一段还是比较挤塞，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介乎西贡消防局至到白沙湾码头一段都是比较挤塞繁忙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屯门医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in Lee 李恒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就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hahandog ng libreng bakuna sa COVID-19 para sa lahat ng mga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 makatanggap ng bakuna sa itinaga mga klinika, ospital, mga mobile estasyon ng pagbabakuna o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sa komunidad o CVC. Ang mga taong nais tumanggap ng bakuna ay dapat magsagawa ng appointment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ng mga same-day ticket ay pamamahagi sa mga napiling CVC para sa mga ilang karapat-dapat na tao. Patuloy na susubaybayan ng pamahalaan at ng komite ng mga dalubhasa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Hinahayaan ng bakuna ang iyong katawan na labanang mabuti ang sakit. Sa ilalim ng banta ng mga mutant virus strain, dapat tumatanggap ang una at ikalawang dosis ng 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tanggapin ang ikatlong dosis ng bakuna upang pahusayin ang proteksyon. Ito ay mahalaga sa pagpapatuloy ng mga normal na paraan ng pamumuhay.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碌柚叶边个要，以前屋企环境唔系咁好，好细个已经成为屋企嘅劳动力之一。家姐阿哥够年龄就会出去打工，帮手搵家用。仲细嘅未够年龄，可以做嘅就系帮手做家务咯，洗碗抹地难唔到自己。但系最中意都系阿妈叫你落街买嘢。细个梗系中意出街啦，阿妈俾钱你之后就会话俾你听去边间铺头买啲乜嘢。然后就会一支箭咁飙出去。当然而家冇呢支歌仔唱，唔可以俾小朋友自己落街。梗係啦，安全至上。而家环境唔同咗，細路自己出街人多车多，唔係咁安全。可能以前世界简单啲。讲开简单，买嘢都係比较简单。例如要买米，未去米铺买咯，要买菜就去菜档，要买鱼去鱼档，好清楚。你唔会去鱼档买棵菜，亦唔会去米铺买条鱼。嚟到今日，为咗方便，唔想大家去咁多地方，一间铺头柴米油盐、蔬菜生果乜嘢都有。呢、这个地方叫市场都唔够劲，仲要叫做超级，越嚟越觉得。而家一间铺头唔可以相信佢表面系卖啲乜，因为你行到入去，其实乜嘢都可以买。我曾经试过喺一间油站入油，跟住服务员问我：先生，使唔使买鲍鱼啊？我以为我听错啦，原来佢系话罐头鲍鱼，但系点会谂到揸架车去入油会叫我买鲍鱼先得嘅？我打趣话啦，有鲍鱼冇饭呢？点知佢好认真同我讲，我哋有米卖喎。顿时唔识反应。早两日行经一间花店，俾门口嘅鲜花吸引住，七彩缤纷，乜嘢类型嘅花都有，真系有一种好浪漫嘅感觉。虽然我冇冲动要买花，但系都望多两眼，突然见到。在花丛中间摆了一张纸皮，是啊，啡色那只，然后用粗黑色的笔写了这几只字，有碌有叶卖。门口是一间高级浪漫花店，竟然大大只字写着卖碌有叶，反差未免太大了。我又陷入沉思，通常年廿八洗邋遢，我们才会用碌有叶清洗间屋。唔通老板谂住而家系农历七月，鬼门关大开，啲人会买定碌柚叶辟邪？如果客人买玫瑰花，谂住送俾女朋友，顺便买埋碌柚叶，到时同佢讲：我买咗玫瑰花送俾你，仲有碌柚叶，俾你辟邪啊！睇你个样，惊你时运低，女朋友会点反应呢？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今日咧介绍一样大家可以喺屋企好简单做嘅小甜品， 系咪噶？成日都话简单， 真系噶难嗰啲咧，我都唔同大家讲啦，系咪？因为我哋透过电台嘅话咧，你讲得太复杂冇意思。呢、這个都啱中哥食，因为咧又甜啦，又加上雪糕啦。好啦，首先个做法好简单，市面上咧有嗰啲叫做夹心饼，啲夹心饼即系中间有一层甜甜地酱啊夹心啊嗰啲啦，咁你可以拣一啲咧，譬如佢好似面同埋底都系个饼，例如系朱古力饼底嘅，系啦，咁你就可以再觉得个味会再重啲甜啲。咁坊间都有啲好出名系专食甜嘅呢啲夹心饼嘅，咁大家可以选择自己中意嘅品牌啦。好啦，咁你先攞咗咧。就是四五嚿呢個夾心餅，又是我有一個套路啊，就好中意用嘅咧，就是將佢攞個密實袋，就將嗰啲餅抌入去，然後咧就真係中爛佢， 硬碎佢， 硬碎佢，硬碎佢呢個過程好玩啦。 係咪要整到好碎㗎？定還是都要有啲粒粒咁樣咧？ 呢個咧整碎啲會好啲，因為你都好難整到佢全部粉末㗎啦，亦都唔需要。咁啊有啲口感都係好事嚟嘅。咁你整到佢爛曬啦，然後個重點就開始嚟啦。由於即係而家都叫夏天啦，係咪先？咁啊天氣有陣時天口慶，咁所以呢個咧其實叫凍食嘅甜品咧非常之好。咁你就要準備定你自己心愛嘅雪糕。有啲人中意vanilla，例如如果我嘅，我中意選擇咖啡雪糕或者士多啤梨雪糕都得，揀一種好啦，就唔好將佢 mix 埋。你就將呢一球嘅雪糕咧抌埋落去嗰、那個 一球定兩球？ 兩球球，兩球啊！呢、這個兩球咧，問下歐羅 有兩球我都好滿足㗎啦。 攞最好係嘛？兩球雪糕 係啦，攞兩球雪糕係啦，咁攞兩球雪糕就抌落去嗰個袋入面啦。你又係好似頭先我動作咁，將佢攞一路捏咁樣。好啦，咁捏完之後咧，就發覺咧佢從啲餅碎咧就已經擺混埋咗一齊，就變成咗一個咧。好似系雪糕烂雪糕嘅酱料咁样。 我想话咧，呢一个制式有少少似一个连锁快餐店嘅某一种雪糕款式。啊、 你咁谂都啱，你咁谂都啱。不过咧，佢就唔会有扭纹形状啦，当然系咪？咁但系其实都做到异曲同工之妙嘅。跟住你咧，就你原先已经准备咗嗰啲叫做夹心饼噶啦嘛。咁、你就再啲夹心饼，你买一盒嘅，你唔系就即刻用晒佢噶嘛？我当你攞五嚿咁。 你头先话四块嘛？ 四五块啦。咁落去仲有十几块喺本身个盒入边嘅。咁你咧？其实那餐咧就系食嗰十几块嘅，你就攞嗰啲夹心饼出嚟咧，就打开佢，即系将佢搣开佢啊，即系分翻开一半。跟住咧，佢除咗有嗰层夹心之外咧，你就攞个雪糕筆或者攞匙羹啦，将你头先嗰个保鲜袋入边嗰啲有雪糕加埋呢个夹心饼嘅精制雪糕 球。 系啦， 我想问下咁样碌完之后系咪仲系雪糕球啊？ 唔系，咁你 用咗啦已经。 系啊，你滗佢嘅时候，你咪变翻雪糕球咯。 真系啊，真系未用咩？即系要好快手嘅其实。 好快手啊，当然系咁。跟住你就再加入去嗰个嘅嗰个夹心饼入边，然后再冚翻埋，就好似汉堡包咁样。呢个咧。好好食， 呢、這个好似日式甜品喎， 系啊，有啲似嗰啲雪糕三文治啦。不过我又喺度谂咧，阿爸，即系你啲仔会唔会话，哎，爸爸唔好搞咁多嘢啦，雪糕食就食啦，仲丢咁多花落去做乜嘢？ 所以呢个时候咧，就系亦都系一个机会教下啲仔仔食咧。当然你就可以捞埋佢一齐食到你个胃都系咁样啦，都系 要有要求，但系 问题摆入个口嘅过程咧，点样能够提升嗰个食品？同埋提高一個人嘅文化水準，呢、這個就關鍵啦。 影翻張靚相， 咁係啦。你話呢啲好呃拉非常一流啊！ 我的享樂時代。 最近咧呢一年嘅时间，发觉咧恐龙经常陪伴住我哋身边啦。戏院有恐龙相，科学馆有真嘅恐龙骨，系咪？科学唔系系啦，科学馆有真嘅恐龙骨。 科学馆真恐龙骨咧， 我未话咧。 我你有讲过， 得出嗰个结论就系有真嘅恐龙骨咧，啲人唔睇唔影。 假嗰啲咧就疯狂打卡。 唔系啊，因为可以拎出嚟俾你睇啊嘛，假嗰啲佢俾你拎上手玩噶。 系啊， 假噶嘛， 假噶嘛，假嗰啲啦， 冇得影噶嘛，嗰啲。假嗰啲啦，你知唔知嗰张相影出嚟全部就影到人嘅啫，其实。 嗯，咁系， 影到恐龙， 同埋好暗啊！即系如果大家咧去科馆恐龙打卡咧， 嗯， 你要有旁边有一个人帮你打打灯，如果唔系影出嚟啲相咧黑黑暗暗咁样。 仲有一个地方有恐龙。玩具铺， 玩具铺有， 哦，有好多恐龙嘅玩具，系 啦，都有好多，嗯，有啲甚至乎可以自己砌添，喺， 啊， 玩具铺买完之后自己砌只霸王 出嚟。越出越大只啦，而家 系啦，好啦，咁啊，轮到呢个太空馆咯。其实太空馆之前都已经咧有一个咧，恐龙嘅 3D 电影，咁啊喺七月嘅时间咧都已经系即系 launch 咗嘅。 唔喺戏院睇嗰套啊嘛。 唔係戲院睇嗰，那個不一樣嘅，咁佢呢個咧就真係講翻喺南極洲嘅場景，咁當然你推翻咧就係以前恐龍年代嗰個南極洲啦，就唔係而家嗰個啦。咁佢咧就可以欣賞一下咧，到底即係古代嗰個恐龍啊，佢到底生活嗰個情況係點樣？咁嗱，其實探館我之前咧亦都去過，因為我記得申請咗嗰啲pass 咧，可以即係好多博物館可以去嘅。咁但係你譬如入戲院呢啲即係恐探館嘅戲院咧，都仲要另外再加錢嘅。咁但係我覺得其實真係好抵喎。佢即係幾十蚊，咁你亦都可以入去睇，同埋佢有益啊嘛。加上咧喺太空館睇電影個感覺咧，同喺戲院睇咧係完全不一樣嘅。就算我帶小朋友入戲院，當真係都係睇恐龍噶啦。咁佢哋坐喺度噶嘛，你知太空館係瞓喺度噶嘛。咁瞓喺度嘅時候咧，你揀個靚啲嘅位，其實我自己覺得太空館揀位咧。都是揀翻中間嘅好啲。 如果真係麻煩你啲家長咧，你個細路喺屋企瞓喺度睇電視，你就鬧佢。 係咯，你難出去睇。 個關鍵喺邊度咧？我喺太空館睇咧，張凳咧係本身係需要我瞓喺度。 你屋企張牀本身都係瞓喺度㗎。 咁但係我天花板冇 mon 啊嘛。 唔係啊，咪嗰啲咧，人哋嗰啲冷氣咧，可以屋企唔使開嗰啲啊。 對上一次去太空館咧，嗰個天幕啊，可以咁樣躺喺度睇嗰個咧。 係啊係啊。 已經是在電影看了，好像白明哥上年有一部新戲，不知道 L 定二色風暴，最後的主場景就是在太空館，是啊，是啊，鄭嘉穎啊，古天樂啊， 我自己上次去太空館可能真的講緊可能兩三個星期，就看太空館其中一個呢，就是關於好像關於海獅，小海獅的，那就講隻海獅他們到底怎樣去出去找食啊，那個海獅 BB 怎樣留在個岸上面，那就自己認識朋友啊，這樣的。咁小朋友睇 呢啲電影嚟㗎，呢個 都係電影嚟㗎。佢有啲似 documentary 嘅。咁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其實我一路睇嘅時候咧，我都有喺睇緊嘅時候細聲喺屋企人隔離太太身邊咧，就講咗句就係話：哦，其實呢啲網上面都好多啊，即係都係差唔多類似嘅劇情嘅。不過佢最特別嘅地方就真係第一，你戴住個 headphone。如果你其他語言嘅話，戴住 headphone。如果唔係咧，佢你揀一場譬如廣東話嘅，咁你就真係坐喺度瞓喺度睇啦。咁我覺得咧，其實太空館睇呢類型嘅電影咧，其實好睇嘅。如果你話 3D 嘅恐龍嘅話咧，又係揀正嗰個，譬如坐喺中間個位，佢都 3D 喎。咁你咁大個天幕嘅話咧，其實佢一定係好好睇，即係個視覺享受咧，會係幾高嘅。因為譬如我記得以前初頭睇接觸 3D 嘅時候咧，都係譬如迪士尼有啦，咁另外亦都係阿凡達啦，阿凡達嗰個 3D 其實一開頭嘅時候都好震撼啊。 但初時咧，我記得係買啲粟米片嘅，跟住咧就送一副嗰啲 3D 眼鏡， 一邊紅一邊 快藍。都唔知 3D 咗喺。 其實以前我記得我細個咧，電視台都曾經做過某一啲時段，佢哋會出 3D 嘅，跟住就唔知係喺街派啊，定係買佢哋嗰本周刊，就送嗰個藍紅嘅眼鏡，就叫你喺屋企睇。跟住你就話都會睇到 3D 咁樣。 即係屋企只係得一個人睇到 3D 咯，因為只係得一本雜誌。 係㗎，咁你嗰個電視咧得，即係如果你唔戴嗰個咧，你睇又會覺得好奇怪㗎。嗰啲色咧係分開咗㗎嘛。 係啦係啦，咁 3D 即係中唔中意見仁見智啦。不過咧，今次太空館推出呢一個咧就係叫做全新啊立體球幕電影，叫極地尋龍 3D。咁我自己咧都嘗試過咧去即係就自己嘅時間想去睇嘅，咁但係都好爆啊，因為其實太空館你每一場入去嘅時候咧，我上次睇個小海獅啦，哇！我啲真係接住啊，係咁啲人咧，真係好好呼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想去睇嘅時候咧，就要早啲穩定啊，即係預約定啊嚇。咁如果你話太空館除咗呢個之外，咁都有其他嘢睇嘅，即係其他展覽啊，認識一下啲八大行星啊，呢啲其實都好睇嘅。咁但係重點啊，梗係睇下恐龍啦，我覺得呢排。 係啊，咁啊睇下恐龍，跟住啲科幻嘢又要睇啦，睇下古天樂部科幻電影，可能又會想探測一下呢啲星球嘅嘢。係 啦， 未定嘅。 今次呢個恐龍咧，其實佢放映期咧就長達九個月嘅。 哦。 係啦，九個月嘅，咁所以 所以而家讲咧，大家都仲可以揾机会。嗱，如果你话礼拜六日咁，天文台都话有啲雨啊， 系 落雨，咁呢个室内啊，啱晒河车，咁你就喺呢个港铁站嗰度一上，又唔使点样揼雨，你就应该去到太空馆啦。 咁啊，希望可以啲家长们落力啲去争啲飞啊，争啲位入嚟。 其实真系好难争，我想讲。 如果唔系呢啲都话晒一票难求啊嘛。 系啊， 礼拜六日睇下谂唔谂到心水嘅好节目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带着自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我是阿欧，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